持溝通，而且兩國亦保留駐對方國家的大使館。沙利文又說，保持最低限度的外交聯繫對美俄而言都至關重要，以便雙方在分歧下開展溝通和必要合作。天氣方面，西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同時位於廣東北部的低壓槽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有幾陣驟雨和雷暴，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氣不穩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中午12:30，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1,182点，升100点，成交金额3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9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37点，升1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91.8，升11.6；腾讯控股358.2，跌8毫；快手系80.8。快手80.8升9毫，盈富基金21.46升1.2，比亚迪股份293.4升9蚊，京东集团223.2升8，�阿里巴巴92.45升1.5，李宁62.35升2.25，中海油12.3升2.6，恒生中国企业74.44升3.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5，英镑9.8，瑞士法郎8.159，澳元是5.653，加元6.234，新西兰元5.107，欧元是8.411。每百日元对港元6.0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78。日经平均指数报27,830点，升68点。港金报17,33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35美元，卖出1,85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对出啦。咁而家龙尾就喺龙盘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泳池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龙盘苑。咁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葵涌嘅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对出一段咧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家童子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启福道桥底。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西边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中环卑利街69-71号英邦大厦、鸭脷洲海怡半岛海星阁、长沙环福荣街201号 The Captain、沙田第一城45座、愉景湾怡丰松山阁、黄大仙竹园南村翠园楼、深水埗荔枝角道63-69号荔枝角大厦、大埔新丰花园16座、

龟毛， 都整翻有啲毛啊，系啊， okay, okay, okay. 你系龟毛嗰啲嘅， 龟毛系咩？你记唔记得啊？ 龟毛即系小诶，即系小气咯， 系优柔寡断啦， 恶毒啊！ 好彩你问，好彩你问佢，我真系唔记得咗啦。 佢有教过个龟毛， 我记得教过两次， 好早期噶嘛， 好耐以前嘅 丝 绸， 系啊，丝绸戒指啊嘛吓。好，下次我哋一个礼拜嘅节目喺雷暴警告有嘅时候，到十二点半。所以话咧，今日嘅天气都系不太稳定嘅吓，短暂时间又晒下，又落下雨咁样，有雷暴，有骤雨，29度气温，比较炎热嘅，相对湿度84%， 几好啊！嗬，即系如果要咁讲法嘅话咧，我哋乜都有啊， 系啊， 有雷暴，又有太阳，又落雨， 几好啊！ 亦都有呢个熟女关注组陆续喺我哋嘅节目里边推出嘅，留意留意咯，雷暴警告仍有效，未来数天仍然天气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狂风、雷暴。我哋今日嘅序幕吓，嗱，居住喺呢个城市里边咧，我唔知啊，可能阿 Sarah 咧就少啲呢啲嘅烦恼，或者你特别多都唔定啊，因为睇下你嘅邻居点样啦。 嗯， 就话你受到邻居嘅声音影响嗰啲嘅问题啊。咁我想讲咧，唔知你哋有冇留意咧，就有啲嘅大厦咧，佢啲嗰啲叫咩用料咧，系特别全声嘅，即系话咧，可能咧，嗱，可能关于个大厦嘅用料啦，可能关于个窗口嘅对位啦，等等啦，咁样零舍咧系觉得好嘈。我仲记得嗰阵时咧，试过有一年咧，我嗰时住嘅楼上咧，成有啲咕咕声啊，咕咕咕咕咁样，我仲成以为咧啊，系咪个小朋友打篮球啊，定系佢喺度做嗰啲跳绳啊嗰啲嘢咧咁样。咁终于我有一次我忍唔住，我所以咧好礼貌咁啊，点解我成日都喺度咕咕声嘅？其实可唔可以细声啲啦？ 咩时候啊？ 任何时候，夜晚多瞓咗觉就少啲嘅，反而瞓咗觉少啲嘅。 系咯，咁你冇得投诉佢啊？嗬，因为有时候噶嘛。 我就唔系投诉佢嘅，咁我想问下啊，其实系咪你打篮球嘅？ 系 啊，即 系经常咁 知会一下啦。咁佢真系冤枉啊！佢话我哋唔打篮球，亦都冇细路仔。咁收尾咧， 咁即系有鬼 ？No， 查证咗。后来咧，佢哦，原来咧，佢喺。嗰、那个屋企咧整咗个木嘅台好似人哋啲榻榻米咁样。咁、如果啲木台行咗上嚟咧，就会有嗰啲扑扑扑扑嗰啲声音。咁冇办法啦，系咪先？就呢啲咁样嘅设计，你哋有冇留意噶？即系有时候啲设计原来咧系会有嘈到。 我真系冇留意、可能如果佢下边摆满嘢，系咪实心会好啲咧？如果你空心共 唔系，若果佢咁样讲嘅话，佢整一个木台都可以噶。你粘住佢，等佢唔会有咔咔咔咔咔咔咔，唔会有声咯。 可能 可以去改善呢个问题噶。 因为咧，我见到咧有一个人咧就喺嗰啲讨论区咧就即系呻啦吓。佢话：哎呀，惨啊！而家咧，佢因为成日俾嗰个叫做屋企邻居投诉，话佢嘈到佢，系咩嘈到佢咧？话佢夜晚冲凉嘈到佢， 咁你冇办法啦，都要冲凉去厕所。 呢一间大厦佢设计，因为个浴室就好对正下边人哋嗰个瞓觉嗰张床啊， 咁奇怪嘅。 系啊， 成栋唔系应该嘅就系浴室，就系浴室嗰个位。 有啲人可能自己改过， 哦，改过， 有啲人会改过嘅。譬如我中意喺呢个位有浴室，有会噶嘛，系咪？ 系啊，会嘅。 我都试过啦嗰时，咁啊改咗，可能喺佢个床对住。咁所以咧，佢就向管理处投诉，咁管理处又受，咁啊上嚟同佢讲，喂，可唔可以咧早啲冲凉咧？咁咁、但系呢一个被投诉嘅人就觉得，吓、其实几点冲凉系我自由嚟嘅， 唔系咯，傻傻地啊，咁夜翻咁点？ 系夜翻咁点咧？去玩完咁点咧？咁咁佢但系又费事邻居，好似成日即系面阻阻咁样，咁佢就尽量十一点前。即系冲咗个凉算啦，十一点后咧，唉，算啦，唔冲啦，今晚咁样，即 系 佢已经系咁啦。点知后来咧，见到管理处贴张 notice 出嚟咧，再写咗一大段嘢，写 乜嘢啊？ 佢话咧，请各位住户发挥同理心，避免咧吓，高音量动作。嗱，睇下佢所写嘅高音量动作，你觉得合唔合理啦吓？晚间十点后系呢个睡觉休息嘅时间，请各位方邻勿再制造噪音。例如半夜洗澡，例如洗衣机开动，例如在地板跳动，搬移宠物，墙壁敲打，唱歌弹琴或者等等等等等。 嗱，吸尘真系好嘈。你有冇如果传统吸尘机咧，好鬼死嘈啊！系啊，我尽量我夜晚都唔吸尘，因为我觉得真系好困扰啊！我自己譬如话手机响我都听唔到啊，可以咁嘈啊！同埋你吸尘咧，起码十五分钟到半小时，我都觉得呢样嘢，我后来我都觉得，唉，唔好夜晚吸。 咁啊系，咁啊，好尖锐啊啲声音。 系啊，洗衣机、洗衫，我又觉得冇乜嘢，唔知啊吓吓。两位 村屋会唔会好啲啊？其实我想问下先，定系会仲衰啲？ 更加 应声 应声。我想讲一样嘢嘅就系话，唔系净系投诉，即系被滋扰嘅嗰个人觉得困扰噶，净系咧被投诉嗰个人嘅话，其实都好困扰。 哦， 系啊， 系啊， 好烦 啊。因为其实当然啦，即系你可以唔理佢嘅，咁但系如果正如你所讲嘅就系话，大家都要发挥同理心嘅，咁我谂即系都要去 address 嗰个问题嘅话咧，曾经有试过呢啲咁样嘅嘢嘅，咁你话佢系咪一个即系合理嘅投诉咧？呢啲真系好见仁见智。例如嘅就 系 我曾经收过一个投诉嘅，就系咧我住喺楼下嗰个住客啦，有同我讲嘅就系话你咧可唔可以唔好着拖鞋？ 好正啊！ 点解咧？呢位先生系啦，点解我唔可以着拖鞋咧？佢话因为我好肯定嘅就系因为你着住个拖鞋咧，我系成日都听到有一啲蚀蚀蚀蚀，即系拖鞋系拖住咁行啊，即系蚀蚀蚀蚀蚀蚀，由你个房我就行喺个厅嗰度就蚀蚀蚀蚀蚀，请你唔好再着拖鞋。 你着咩啊？ 咁我就话哦，咁如果我唔着拖鞋嘅话，我系真系打大赤脚嘅话，我系咪真系会唔滋扰到你咧？咁我就你尝试下啦。就嗰段时间之后，佢嘅态度系 OK 嘅，佢系一个即系有礼貌嘅人嚟嘅。但系我想讲嘅一样嘢嘅就系话，即系自从佢同我讲咗呢一样嘢之后嘅话咧，我原来系不自觉地咧，我系第一唔着拖鞋，第二系黏起只脚嚟行路。 而家都系。 而我自己系不自知嘅。跟住有一次咧，我就同我一个朋友，佢过嚟我嗰度玩，佢同我讲，咁我就话咧，我话死啦，楼下呢一度系咧，因为佢玩到好夜，佢就系嗰啲咧讲嘢咧，哇，抌脚嗰啲人，咁我就话千祈唔好抌，千祈唔好抌， 唔 振興。 係啦，做乜啫？做乜啫？即 係 你屋企嚟㗎嘛？係 啦， 唔開心。嗰啲大喇喇嗰啲女人啊，咁跟住新聞我話唔好啊，全部都係樓下。咁佢就話咩啊？而家幾多點啊？夜晚七點零八點鐘啫嘛。係 喎，七八點啫喎。 佢話呢一啲應該係大家能夠接納到嘅，就係一般家居嘅噪音，一啲家居嘅聲音咁樣講。佢唔可以話就係一個家居嘅噪音，佢話啲嘅應該可以接納到嘅家居嘅聲音。我間唔中先嚟一次啫，即係我係有一兩下，我唔係專登搞你啊嘛。咁我話唔係咧，你知唔知啊？樓下係連我咧著對拖鞋行嘅話，佢都叫我話冇佢好嘈。即係其實可能佢對於噪音同埋一啲聲響嘅定義，佢好敏感。 佢要好靜。 咁我就係話唔好咁樣啦，咁樣。佢就哦唔怪得知啦。咁我就咩事啊？佢話我見到你啊，你行路好似鬼咁樣嘅。我點解啊？ 掉起只腳 爭唔到腳。唔到咩嘅，系啊，唔敢。 咁我明啦。咁即系其实某种程度上，你都受到滋扰嘅，即系你嘅自由都被剥削咗。 其实我又唔系受到滋扰，我只系受到一啲精神上面嘅一啲规限，我只系觉得系咁样。咁我就嗰段时间，我就觉得我自己好辛苦，但我自己系不自觉地去做咗呢一样嘢咯。系啊，咁但系其实系惨嘅，因为好多时候你会可能系嗰个鞋柜，你着咗对高踭鞋，有时你都会想行过去有某个地方，照下镜啊，唔敢。除咗對高踭鞋先，跟住行去另一度，係啊，原來係會咁樣噶，所以其實我覺得係呢一樣嘢係好。 大家都有啲係受影響，係 啊。 我嗰陣時咧，我都住個村屋喎，咁樓下咧有一對情侶，係一啲咧即係好外國人嗰種啦，即係 A B C 嗰啲，即 係 嗰啲肯定係有啲歡愉嘅聲音騷擾你。 唔單止啊，而係佢經常呼朋喚友，你知嗰啲外國青年咧，一班一班 又要開 party 啊， 開心。試過有一次。咧夜媽媽啦，有個外國人咧嚇爬上嚟我哋嘅窗口， 係啊，好瘋狂！ 你做咩爬上嚟啊？哦 ，wrong， 佢係揾錯咗啊！講應該爬二樓咁。 哦，但佢爬上三樓。 係啦，佢想俾啲驚喜佢啲 friend， 爬水渠上嚟咁樣樣。 哇！你驚唔驚啊？ 我驚啊！ 你屋企係隨時可以爬到上嚟 喎。所以我心尾咪俾插入咯，係啊，心尾咪俾插入咗咯。 好差、哦！ 因為村屋嗰啲咧，除非你真係整嗰啲叫做好穩陣嘅窗花，如果你係冇窗花咧，即係隨時可以打得開咧。二三樓對於某啲賊嚟講，真係易過食豆腐 啊！係啊， 係啊，所以我心尾咪俾人入咗嚟咯。係啊，咁樣但有一次咧，忽然間聽到下邊咧，哇！冰鈴啪啷，冰鈴啪啷，開大片喎。咁第日咧靜曬咯。原來嗰對情侶嗌咗交咧。搬走， 哎好啦， 分咪好啦， 一啲都 讲唔晒，咁容易噶喎，原来真系吓， 咁呢啲欢愉声冇得听噶咯， 一晚之后就咩都冇晒， 系啊， 表上听咩叫欢愉声啊，三个 happiness 啊， 咪几个人喺度饮酒咯，喂，除咗声音之外咧，味道我都受困扰， 味道都系。 夜晚十一点咧，唔知点解咧，附近就有人喺度煮餸，可能做饭盒啊。第二日， 深夜煮餸， 你佢专系嗰啲蒜头啊，爆到个镬， 系啊，惊你闻唔到啊， 系啊， 最野味嗰啲， 仲要哼啊个镬控， 咁呢啲可唔可以投诉咧？ 我唔會投訴，我又唔會投訴。 唔係啊，佢話坑埋鍋喎。 係啊，但我真係唔會投訴。 因為煮餸咧，如果你真係傳統嗰啲大嘅 鍋啊， 係嘈，係 好嘈啊，同埋嗰啲味咧，哇！佢咁中意爆炒喎，唔知佢有冇火咁樣。 你有冇揸個筷子嚟會坑啊？師奶整啲食下得唔得？既然你都俾我嘈醒咗，我都咪俾少咗我食下得唔得？ 我真係好慘嘅。我都試過有一個朋友，佢咧就原先咧就買咗一間嘅，即係嗰啲叫做幾好嘅豪宅啦。咁但系咧就冇谂过嘅就系，佢个个层楼层唔系好高，点不知嘅就系佢住嘅时候佢就好地地，点不知无端端咧就因为咧嗰个业主已经变咗另外嘅一个人， 卖 咗俾人，下边嗰一间系啦，冇错，下边嗰间铺头咧变咗有一间嘅就系餐厅，所有嘅嗰啲油烟嘅 喷 晒上去佢嗰度， 全民唔单止油烟， 系啊， 因为有食物就有曱甴、 老鼠咧， 啲曱甴就会系周围 沿水渠， 冇错，沿住，所以即系会困扰嘅， 又要搬走啦。 有啲你真係估唔到嘅噃，我以前試過咧住一間嘅，即係乾乾淨淨向住山咁樣，向住山，真 係 鬼影都冇隻，係咪？好啦，但係點知咧，我哋搬咗去之後咧，一到四點幾啲人傾偈嘅，唔關鬼咁。原來嗰度係行山嘅聖地，嗰啲阿姐咧四點幾五點咧就篤住拐杖，阿陳太啊，琴晚打麻雀你有冇贏啊？佢哋講嘢好大聲， 好大聲 嘅。係啊，琴晚贏嘅咩二四六啊，你啊，喂，我最近只腳痛啊，一路聽住佢講嘢，同埋唔係一兩個喎。 系成条， 系啊，落唔到有几个咁样， 系 好滋扰。但系你冇办法，因为嗰个系街嚟嘛。但我系 好近街，嗰度就行山嘅必經之路咁、所以有啲你真係估唔到，亦都制止唔到。 所以就我真係覺得哦，即係你個地方喺邊度住嘅話咧，都唔重要。我覺得嘅就係鄰居比較重要。 呢、這個真 係。如果你真係住咗一個咧惡嘅鄰居或者係唔好嘅鄰居，我話知你真係住到去點樣豪宅啊，點樣獨立屋啊，你都係會覺得嘅就係話好唔開心，係、可以可以㗎。投訴都冇用， 係啊冇用。 你投完訴，你仲慘， 係啊， 係咪啊？佢玩得你仲慘。 然後有一日佢望住你翻屋企，你驚唔驚啊？就咁望住你。 所以真係鄰居真係好難揀嘅，係 啊, 啊, 啊。你冇諗住可以用正常嘅方法解決， 係 啊, 啊, 啊。有啲好嘅鄰居話、啊：我死都唔肯搬㗎， 扯住佢， 真係㗎。 嗯， 我搬到你樓下。 唔好，千祈唔好。如果你系咁嘅话咧，真系 嗱嗱声 做咗一啲系，你做咗一啲真系好唔好嘅嘢，你会俾天收。 OK OK， 收翻呢句说话，唔好唔好唔好。 你有冇撞嗰啲唔好嘅邻居啊？你自己或者你就唔好邻居会 唔系就主送嘅咯？ 你有冇俾人投诉啊？ 我冇，我冇俾人投诉。 有几样嘢真系好嘈噶啦，我炒餸就好少嘅例子啊。但系嗰啲听以前唱 K 仲 系 好兴嘅时候， 系啊，而家真系冇乜人唱 K。 有啲屋企自己整大影院咧。即系好大好嘈嗰啲，四个喇叭嗰啲，嘭嘭嘭嗰啲咧，又系得人惊。我又住过晒呢啲。 我谂大家都真系要有个同理心啦。你唔想俾人哋骚扰嘅时候，同样你都唔好骚扰人。 系啦，星期六玩嘢少少尚可以，但就唔好过个礼拜六啦。 系啊，就算如果系顶晒笼，可能系十一二点到啦，系嘛就好收档啦。或者同人哋讲定声。我有時我都會咁嘅，今晚我有朋友嚟玩，係啊！如果嘈嘅話咧，講聲俾我哋聽，咁樣咯， 冇錯， 啱曬啊！誒好啦，10:29，雷暴警告，有話上到今日12:30，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我哋先聽10:30新聞啊、財經交通消息，翻嚟繼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位于边境禁区的沙头角码头，上星期五开始每逢公众假期星期六和星期日开放给本地游旅行团，每日最多接待6团共180人。沙头角乡市委员会主席李冠雄说，过去三日所见整体畅顺，居民普遍欢迎。李冠雄说，据他了解，沙头角码头开放三个月后，如果运作顺利，第四个月开始每日接待人数可能会增加至500人，相信游客分时段底部下可以应付。他说试验计划为期半年，期望半年后或一年后会开放整个沙头角区。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深圳盐田区政府都很希望发展中英街旅游，他希望在较后时间可以开放中英街，如果香港居民可透过本地团进入中英街，会令沙头角和离岛行程更丰富。太古城翠湖台婆洋阁朝早大约7:00完成围封强检行动，大約450人接受檢測，沒有發現陽性個案。政府派員到訪218户，50户沒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71宗新冠病例，包括31宗確診和140名無症狀感染者，沒有新增死亡病例，亦沒有新增疑似病例。確診方面，本土病例有25宗，包括內蒙古的16宗、北京5宗、上海4宗。無症狀感染方面，本土病例有61宗，包括內蒙古的33宗、遼寧13宗、四川5宗、上海4宗、吉林2宗、廣西2宗、北京1宗和雲南1宗。英国执政保守党据报将在星期三发起对党魁兼首相约翰逊的不信任投票。卷入派对门风波的约翰逊在保守党内失去威信。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超过25名保守党议员公开表示，已经去信保守党下议院党团1922委员会，要求启动对约翰逊的不信任投票。根据规定，要有一半。是要有1.5%的议员，即是54人向委员会主席提交书面请求，才可以启动程序。 報道引述黨內官員同有份逼供的議員說已經接近門檻，其中一人更表示已經夠票。運輸大臣夏博斯認為今個星期不會投票，又說約翰遜將贏得信任投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74点，升192点，成交金额4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2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2点，升2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193.3，美团193.2升13元，腾讯控股359.8升8毫，盈富基金21.55升2毫，快手81.3升4，比亚迪股份296.6升12.2，京东集团225.6升4.2，阿里巴巴92.95升6.5，恒生中国企业74.92升8毫，李宁62.55升2.5，药明生物61.15升4.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30.61，瑞士法郎0.962，加元1.258。人民幣6.651，英磅對美元1.25，歐元對美元1.073，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51。日經平均指數報27844點，升82點。港金報17330元，冇起跌。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4.11美元，卖出1854.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泳池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喺星河名居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泳池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星河名居。咁由於有緊急維修工程，葵涌嘅童子街來回方向近住石蔭商場對出一段咧，需要全線封閉。咁受影響，巴士路線咧都要改道行駛。咁而喺一帶咧就比較車多。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車多，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路面情況喺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咧就行車緩慢。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順利村道順天村公園仔秀茂坪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園來回。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Kitty 阿欧，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市场每日变化万千， 朝早都会为你提供最快资讯。 人生道路会有高低起伏， 任何时候都会陪住你。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 Kitty， 我是阿欧， 我们是晨光第一 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老婆什么事啊？ 翻了成日工，回来还要做家务，好累啊。 用雇员再培训局的 ERP 家居服务流动应用程式，找专人帮手啦。 哇，有齐清洁、煮食、陪月、照顾长者和小朋友服务， 一个 app 就找到接受过 ELB 专业培训的助理， 仲免行政费添，即打182182或浏览 elb.org 了解多啲啦。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鍾意做嘅嘢。我鍾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嘅节目噶啦吓，头先咧我喺呢个网上咧揾咗一篇文章，佢话咧有时咧暧昧期啊，即系大家咧未肯定大家嘅系唔系中意嘅时候咧，男士咧吓，即系好多时咧会做以下嘅事情咧，系令到呢一个感觉会强烈啲嘅。咁即系如果佢咁样做嘅时候咧，即系你可以肯定呢一种暧昧咧系近傍追你啦咁嘅样吓。咁啊睇下你同唔同意啦。第一样嘢咧，佢就系成日都同你讲，车埋你翻去啦咁嘅样。顺路吓，佢话顺路车埋你翻嚟啦。但系到底顺唔顺路咧？就有时佢自己先知啦嘛。啊，我都去嗰个内约咗人咁样样。你有冇试啊？你唔揸车嗬？但系你有冇都有时同啲小女朋友讲？ 佢唔顺路都送人翻屋企啦，人哋唔想佢都送啦。 之前咧，大佬系啲系我小男朋友嚟，佢成日兜我。而家咧， 兜 你车我啦。 哦，你揾个兜系嘛？ 兜你边度？ 我同 佢落楼。 暧昧期过咗。 你唔知噶，你一路都唔知噶。佢成日送你翻屋企。 系啊。 搞错啦！ 我依家终于知道，原来我哋已经 用心良苦。 系啊，你几时有车佢翻屋企啊？ 我都 有，我有 啊。几次啦，又唔系真系好多。 几次啫。你会唔会过度解读啊？几次送你翻屋企，你话系，但你识咗佢六年咯。 你以前试过有冇用呢啲方法咧？即系，我送你翻去，或者我陪你 翻。有啦，梗系有啦， 都算 系 一种表示咯。无端端冇兴趣，佢 冇 兴 趣 嘅 真系， 系咪啊？ 唔系噶，我有时有好多啲男朋友仔都会送 你 翻屋企噶， 但 系 你 嗰个 男朋友仔咯， 系啊，年纪细过我噶嘛， 系 啊， 都系男朋友啦嘛， 系啊，男朋友。 而家就話都係 男性朋友， 而家大家未肯定 曖昧期啊嘛， 係啊， 同佢曖昧緊嘅時候，當你送佢翻屋企嘅話，就一個指標嘛。你嘅意思係咁嘅意思啊嘛，係 啦， 一定 未咁你第一次出街，你都會送佢翻屋企啦， 唔 會咩？咁但係都係未曖昧㗎，但係認識緊嘅期間。 不過而家又聽聞咧，而家啲男朋友咧都唔係好送女仔翻屋企。 哦，而家就算係拍緊拖都唔送㗎啦。係 啊，我就聽聞而家好似 拍得遠， 拍緊拖都唔送。 我甚至乎我試過有一次好笑，有一個男仔打電話同我講，佢就話佢同緊一個女人曖昧，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就係話佢講得，因為出咗街之後，我發覺我就係個女仔住喺屯門。 哇！ 我都識個屯門女仔。 哇！消費好高啊， 係好大。好大衝擊 佢，到最尾每一次，我當我諗住要同佢去完街之後，我要送佢翻屋企，佢就話：算啦，我再揾個第二個。 唔係嘛？ 真噶。 唔系， 喂，个时间真系花好多， 咁你咪最多唔送佢翻屋企咯。 你根本就唔中意佢。 呢个都可以咁讲，系 啊，你中意佢嘅天脚底，你都 冇错啊。 讲 就 你 啊， 讲就系咁讲啫。但系有时你真系去得好夜啦。第二你冇车噶，你虽然佢你自己冇车走 嘅， 成本好 高 噶。 我真系唔会相信呢一样嘢，我只系会觉得嘅就系，当你好中意佢嘅时候，你唔会考虑咁多。 如果约而家咧，仲可以追得嘅话咧，咁佢有男朋友啦。如果佢冇。都好辛苦啊！佢喺住嗰个地方咧， 啊、 鬼掹脚咁远嘅， 系啊，真系噶，我都知道啊。 你明唔明我讲咩？ 我亦都试过听过，就系有人同我咁样讲过，就是、因为咧佢唔知道我住得真系咁远。咁有一次做完嘢嘅时候，佢送我翻屋企，呢一个人系人都识噶吓。送咗我翻屋企之后，跟住佢同我讲，佢就系话：我谂我应该唔可以同你喺埋一齐。跟住我话：你讲乜嘢啊？佢就话：因为咧实在系太远啦。而家其实基本上我送你翻屋企就正如你所讲啦，佢系冇车翻屋企，佢只可以搭 的 士， 除非佢自己揸。 系啦， 搭的士你都要截到或者 call 到先啦，咁 冇错。 或者啲司机惊噶，你知唔知啊？ 系啊， 系啊， 唔肯入太静嘅地方。 村 系啊，我试过。 佢唔惊俾人打劫啊？ 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去咗有某一个地方啦，咁就喺西贡区嘅，咁啊就有人搬咗喺嗰个地方度住，你住嗰度。 系啦，亦都系一个乐队其中一个成员。OK， 咁啊，佢就喺嗰度咧开一个 housewarming party。系啦，仲要再入，跟住咧我就唔知道去边度啦。咁跟住我就叫咗个的士啦，跟住一路行啦。咁我去到嘅时候咧，哇！跟住将两边跟住咧啲风拂嚟拂嚟， 好惊噶夜晚， 惊噶。 咁跟住咧嗰个的士佬同我讲，佢就系话其实我知道呢一度应该系冇屋噶。 哇！ 咁我话唔系，我有朋友入咗嚟，佢话俾我听，我就总之你搭个的士，佢就要去嗰度。 如果认得你好 啲啦。佢唔認得我，但係個問題係佢一路咁樣行過，佢都好驚， 梗係驚， 佢都好驚。跟住咧，佢亦都諗咗一個。 如果你係男人，佢一定唔去 添。佢亦都好唔負責任啦。佢無端端同我講就唔好意思嘅小姐，我諗你要喺呢度落車。 哇！ 佢話因為我好肯定裡面係冇屋嘅，但係我亦都好肯定嘅就係裡面係真係我朋友搬咗入去住。 咁但 係佢係未起好。 咁你咪好危險咯？你佢搬咗咁劈低你，你點算啊？ 係啊，咁我都冇辦法㗎。佢要我落車，佢真係要我落車。我仲記得個就落嗰個位嘅時候，仲有一條一啲水喺水渠啊，啲水渠嗰啲下水道嗰啲 咁樣 嘅位。咁 你打俾你個 friend 接你咯，唯有。 我嗰陣時候我冇電話噶，仲要係冇電話，佢嗰度係收唔到噶。咁跟住想我點算好咧？咁我就話：如果係咁嘅話，你車我翻屋企啦，即係沿路嚟翻轉頭啦。 你唔去啦。 我點去啊？ 係啊，佢阿 Yo 都危險 㗎，我都危險㗎嘛，因為我唔知道佢跟我落車嗰個位，我仲要行幾耐，我真係揾唔到我點算啊？ 你嗰個司機係咩人你都唔知。 係啊，我要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到最後呢個時候佢車翻我出。 我好佩服有啲人咧，佢能夠選擇住喺咁偏僻嘅地方。我有一次咧，即係我嗰時都試過一段時間，我都幾迷戀住喺呢啲地方。咁有個地產話呢度真係好好嘅，好僻靜㗎，包你唔會有雜，即係太嘈啊。咁我去啦，一路駛車入去，越入。仲未到啊！仲未到，再入啲，仲未到，仲未到，我都開始想走啦，我開始想唔睇啦，我心諗嚇你嘅遠唔係遠喎，大佬呢啲直情係荒郊野嶺喎，真係鬼掹腳咁遠，係你真係要有一定嘅條件先住得嘅，條件未必係 錢，一定要揸車咯， 係啊，你要揸車揸車啦， 同埋唔驚啦， 同埋你嘅工作唔需要好早翻工啦，或者好夜先放工啦，種種即係會令到你好唔方便， 係啊， 搭唔到車， 所以住得遠其實唔係真係個個都可以受得起。系啊，我都试过啦。有一个女仔打电话同我讲，佢就话好唔开心，我咩事啊？咁样其实咧，佢就已经系同一个男仔，佢哋已经系求婚噶啦，谂住要结婚噶啦。点不知咧就好开心啦。个男仔有一日咧就车佢啦，车到去个大埔，唔知啲深山嗰啲地方，跟住话俾佢听。第时咧我哋就会喺呢度大家一齐住。跟住咧个女朋友就打电话同我讲啦，我嫁咗俾佢之后，咁我就要住喺个大埔嘅深山。 即系佢唔中意嘅， 唔想。 但有啲人中意， 佢系一个 city girl。 哦，系啦，有啲人中意 但系个男仔就好中意，个新郎哥就好中意，但 系 个新娘唔中意。 结果点啊？ 唔知点。算啦，到最后屘好似分咗手。 系噶，呢样嘢好难。 我 觉 得可以 协 调嘅一个男仔，咪就下佢先咯。 唔系啊，佢觉得我俾你最好嘅理想生活，就系可以喺呢一度，喺个半山嗰度有间屋，明唔明啊？ 四野无人。 但系两个人其实基本上佢哋系唔协调啊，一个人就会觉得我最好嘅就系住喺嗰啲 铜锣湾最好啦。 系啦，我落到去就可以买餸，跟住咧哇，全部都系人嘅话，我就会开心啦。 绝对有。 两个人完全根本嘅就系南辕北辙啊，真系好惨。 除非结咗婚，你住翻喺城市，我住喺乡村，咁咯， 咁啊冇意思， 咁啊分居系咪？ 系一结婚就分居。 今日古文讲咩啊，老师？讲啲牵字啊， 人嘅身体， 人嘅身体， 人嘅身体， 即系你嘅发音吓，都好端正啊，我知道啊。好，翻嚟我哋会有今日嘅网上情。 听叫做 Pretty Boy， 仲有十分钟到早上十一点。网上情，痛苦与快乐。照常理嚟讲，一般人系讨厌痛苦，喜欢快乐。咁最理想嘅生活系咪日日都咁快乐呢？根据个心理学家 Paul Bloom 讲出，即使每日都咁快乐嘅话，你都未必一定幸福，因为人唔系完全为快乐而生。喺啲情况之下，人系希望受苦嘅。正确嘅痛苦系快乐嘅基础。佢作过一本书叫做《The Sweet Spot》，里面所讲安逸嘅日子耐咗之后就会失去乐趣，唯有吃苦同埋快乐之间有一个平衡，先系真正嘅快乐。根据佢嘅研究，一般人愿意主动受苦分为两种，一种系良性受苦，例如系食一啲辣嘢，例如睇啲恐怖电影、玩过山车、听悲伤音乐等等，呢啲就系主动受苦。另外一种就系带有意义嘅苦，例如行山行得好辛苦啦，或者凑仔凑得好辛苦啦等等。虽然系辛苦，但系佢哋觉得好有意义，所以做完之后都会好快乐。有个古代嘅传说话，明太祖朱元璋落难，饿咗几日冇嘢食，就向偶遇嘅乞衣话：俾啲嘢我食啦咁样。话乞衣冇咩嘢食，净系一啲咧摆咗几日熟晒嘅嘢，虽然臭臭地啦，都照煮俾佢食。啊，朱元璋咧好开心，好好食觉得。后来佢做咗皇帝，每日山珍海错，但系感觉啲味道都唔好嘅，就揾翻呢个乞衣嚟做餸啦。点知一食觉得哇咁难食嘅。顾物论呢个故事嘅真实性，但佢体验咗受苦嘅快乐。如果你每日大鱼大肉，食食下几好食嘅嘢都唔好食噶啦。反为连日饥寒交迫，就算啲食物已经变咗味咧，你都觉得好好食嘅大餐。要令到呢个良性受苦发挥效果，首先痛苦唔能够造成太大嘅伤害。另外，痛苦要有间隔，唔可以一路痛苦。痛苦之间都要有啲嘅快乐，有啲嘅补偿，咁先会得到快乐。至于结婚生仔，头先讲过啦。虽然其实相比嚟讲咧，都系辛苦嘅。根据嗰一个研究，呢、这个研究咧请咗900位职业妇女，每日临瞓前记录当日嘅活动，结果发现同小朋友一齐嘅时光，其实并不如其他活动咁快乐，例如睇电视啊、买嘢啊等等。研究亦都显示，当小朋友慢慢长大，父母嘅幸福感就会逐渐下降。但系点解依然有好多人话？结婚生仔是自己做过最开心的事呢？这个教授就解释，他们不是说平时是挺开心，而是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很有目的。人生不是只需要快乐，间中都需要痛苦。痛苦虽然不是必要的条件，但是如果想达成有意义的目标，过程必定亦都往往系枯燥困难，同痛苦系密不可分。由今日开始，试下用另一种角度去看待人生嘅快乐同痛苦。如果每天都系开开心心，当然系好。但如果每日都系开开心心，慢慢你又会唔会感受到嗰种开心？人生就系有高有低，有开心。有唔开心，咁你先觉得一切都系咁可贵。 看夕阳意茫茫，人生满风浪，前途在那方，满海飘荡，找不到岸。借夕阳而盼望，明天再一样，前途在远方，要登彼岸，不必太彷徨，要努力。上进，就算得失无需较量，豪情万丈求向上，莫再回头望，看夕阳满盼望，人生满希望，前途在远方，纵使失望，悲哀化力量。 看夕阳意茫茫，情海满风浪，情人在那方，我天天在痴心盼望，爱共情何处是，如今太失望，情人在远方，爱的希望只恐太渺茫，愁与恨无再复记，旧爱深深留心上，柔情万丈情之上，愿以情为望，看夕阳满盼望，何必太失望，无用泪满腔，信心坚强被爱化力量，愁与恨无再复记，旧爱深深留心上，柔情万丈夕阳满盼望，何必太失望，无用泪满腔，信心坚强被爱化力量， 好，翻嚟我哋节目啦。咁头先咧讲到个暧昧期做个事情咧，其实只系讲一样嘢。不过我哋后来咧讲送花屋企已经讲好耐啦吓，就咁啊讲埋其中有几样嘢咧。即系如果男仔要做呢一样嘢嘅话咧，可能就会系其实心里边对你有好感啦，或者想追你啦咁样。除咗咧即系送你花屋企啊、顺路啦咁样之外咧，就系经常咧无端端会互动啊 ，send 啲 message。我今日食叉烧饭啊，你食紧咩啊？啊，我而家咧就做紧啲咩？你又做紧咩？即系咁样，算唔算啊？都算啊。 成日做噶啦我。 你做俾边个啊？ 你识系 边个？识 系边个？ 阿垃圾婆啊，系嘛？倒系咪倒紧垃圾啊？ 系啊，今日痛重啊啲垃圾。 重重臭唔臭啊？今日垃圾咁啊？你有冇垃圾度摊啲嘢食啊？摊啲俾我啊？咁样系咪咁？ 系啊，问佢够唔够垃圾袋？ 第三，问下两位男士啊，系咪真系咁样噶？ 会噶， 即系可能会专登会 send 一啲 message 俾一个人，其实都系即系应受对方，应该都 渣渣 弟弟 啦， 起码唔会对个个人都咁做 啦。 是咪啊？ 我冇 send 嗰啲咩俾你啊？ 大家咁话啦，我又有 send 嘢俾你咩？你认为你都 即系我觉得系真系会嘅，你都想佢睇啦。但如果佢睇完之后冇反应咧，就系、是、又系冇人嘅。系、啊，嚟咁好冻，或者落雨，系咯，落雨冇带遮啊咁样样。 因为有啲嘢其实唔关对方事噶嘛，你点解会 send 俾佢咧？好似嗰次我无端即系 send 收到啲一个信息啦。哎，我今日而家试紧条裙啊，呢条裙靓唔靓啊？咁样 你收到？ 你有一日， 有一日 系， 咁你觉得呢啲算唔算系一啲？ 梗系算啦， 识路啊！ 佢试咩裙啊？ 佢同你咩 底裙啊？ 佢同你咩关系？咁又唔关事，你唔好下都要去到啲底裤啊、底裙啊、胸围啊呢啲咁嘅嘢先得噶。 对唔住，对唔住，我错。 永远都系要咁样， 我错， 都系咸班 长， 真系咸， 闹得好， 系啊嘛， 无端端。 女仔你咪下下个个都系咁样嘅咩？唔系个个都好似你识嗰啲女仔咁噶，知唔知啊？好，继续。 佢识啲咁样嘅女仔噶。 你做咩成日谂埋啲咁嘅嘢啫？思想肮脏到去到咁样。 肮脏。 唔系，咁一定系有啲嘅女仔会 send 你话呢条底裙靓唔靓啊？系咪啊？呢个 厕所浸 个 头 落 马桶洗洗佢。 即系你真系黐线啦！唔闹都真系唔闹唔松烦。就好地地唔得嘅。着条裙唔得嘅，哦，真系啊， 假噶要讲呢啲， 我觉得系咯。 咁点啊？佢俾一张裙就上嚟， 唔系啊？佢就咁影条裙，跟住话我而家拣紧呢条裙， 你 个老母 靓唔靓？ 靓唔靓？ 你 觉得啱唔啱我？ 咩关系啊？ 同事咯， 同事啊，同事噶 嘛？ 我又觉得未必有嘢喎。 我觉得有， 系啊， 系嘛？ 系啊， 好难讲吓。好， 你哋啲男人都系过度解读啲女仔嘅嘢啊！真系，尤其是你啊。 五号试射导弹之后，分别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地对地导弹。韩方表示是要彰显韩美防止挑衅的快速回应。南韩过去一日新增502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21人死亡。新增病例中大部分属社区感染，现有129名重症患者，较前一日减少7人，连续10日低过200人。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减少4813宗，亦是自1月18号以来最低。韩联社认为今次是由于近期疫情趋缓，而且受到显中日小长假检测数量减少的影响。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位于广东北部嘅低压槽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54点，升173点，成交金额5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3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31点，升2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92.2，升12蚊；腾讯控股359.2，升2毫；盈富基金21.52，升1.8；比亚迪股份294.8，升10.4；阿里巴巴92.9，升6毫；快手80.7，升8毫；京东集团225.0，升3.6；恒生中国企业74.64，升5.2；李宁61.75，升1.75；药明生物60.65，升3.6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5，英镑9.804，瑞士法郎8.158，欧元系5.65，加元6.235，新西兰元5.108，欧元8.414，每百日元对港元6.0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783。日经平均指数报27844点。升82点，港金报1733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63美元，卖出185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葵涌嘅童子街啦，喺葵涌石荫嘅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介乎咧就系近住石荫商场一段系要全线封闭，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石荫嘅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要全线封闭，一大车多。咁有几条嘅巴士路线，包括31、35A、235、235M 同埋936号咧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兆辉台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荣山工业大厦一段车多；观塘嘅红桃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呢一段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考明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骏阳村、骏湖楼、大角咀槐树街六号丽华阁、大埔丁雅苑雅文阁、湾仔爱群道28号爱群阁、 黄大仙消防署黄大仙原座级已婚人员宿舍 B 座，鸭脷洲海怡半岛怡翠阁，牛头角德宝花园 H 座，将军澳东港城三座，坚尼地城龙华街九号，香港大学赛马会第三学生村，日新学院、顺兴学院、智新学院和立知学院，还有大埔怡雅苑怡达。大埔怡雅苑怡达阁、大埔广场地下71-72号铺沙龙餐厅，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与君初相识，乞此故人归。国剧830呈现《渔樵记》， 剧集是一个虚构的玄幻世界，由迪丽热巴饰演可爱善良的御灵师纪云和，遇上由任嘉伦饰演被人类背叛陷害的鲛人长义，二人仿如斗气冤家，更展开一段跨种族的恋爱。 国剧830《渔樵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的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喜欢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看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看看。 魏俊文凭现在接受报名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是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1点，丰收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1点，丰收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吓，咁我头先所讲嘅话题咧，都好多人有一啲嘅留言，同埋即系佢哋都有相同嘅经验嘅、包括有个朋友话系啊，我以前成日都俾嗰个外籍人士投诉啊，后来咧我行路好似鬼行路咁啊，好似 Sarah 排都唔敢着，仲但系都投诉，咁啊搞到好大压力，行路都大压力， 好大压力啊！我个朋友话我嗰只，我住到咁样，你真系好惨。 我想问下铺地毡好唔好啲啊？ 我冇谂过呢一样。 但系铺地毡难 keep 噶，尤其是夏天咧，人哋话地毡都藏嗰啲咩尘螨啊。 啊 ，OK， 即系你要吸尘吸得好密 咯。冇办法。 系啦吓，咁另外有个人话系啊，拿得好啊，哎呀系啊。 系咪啊？ 阿某人一早咧个脑净系谂底衫底， 屈屈突突，冇好嘢谂。 OK， 得，我记住。 系咪先？好好地试条裙，又喺度讲系咪试底裙？点解要咁样咧？ 系好啦， 成日谂到啲女仔咁 样。Irene 就话知足常乐。啊、好，老师出场。 逢寿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主讲咸强。 点啊？俾人分析完之后， 我真系、 啊、 真系耿耿于怀啊！原来咧，李蕊蕊同学咧咁样训斥我咧、我觉得咧。我应该真系要好好反省一下， 啱唔啱啫？ 佢头顶自然有个光环， 梗系啦。 哇，原来咧，你朋友之中咧有个咁嘅人，周时提点你咧、我觉得咧，我迈向成功嘅越嚟越近。 又唔使借 啲鞋友买咗好多鞋友喎、啊，你今日吓、你今日用晒成啱鞋友， 系衰噶啦，我话你听， 成啱鞋友用晒， 衰到冇人有， 衰到冇人有， 系啦， 冇人有， 冇错，系啦。 话题一转，我哋今日嘅。 但 係、就是、 如果你等陣，如果你提開呢個群咧，我真係好有興趣知係邊個同事。 咩啊？讲咩？ 你头先讲我有个同事啊嘛， 关你咩？嗰 个 叫关你咩事咧？个同事 系啊，得冇问题。我关唔关我事啊嘛？得冇问题。咁今日讲身体，人嘅身体，因为所有 身 体发 肤 受 诸 父 母， 系啦，头发啊，咁我哋唔可以 剪嘅，立乱剪。 系 咁，你有冇剪头发之前问你阿妈？ 妈咪，我剪咩头好啊？ 冇， 剪唔剪人头 啊？嗱，我又睇下两位对你嘅身体熟唔熟悉？ 身体熟唔熟悉？ 系啦，好，嗱，先嚟有一个热身题目先。 古文有咩关系？ 梗系有啦，成日话哇，将佢玩弄于鼓掌之中。 嗯， 鼓掌系指边度咧？你身体边度咧？ 手掌 鼓咧， 同埋屁股。 唔错啦， 应该唔系解 屁股同埋手掌中间。 唔系， 咁即系边度啊？屁股同手掌中间即系边度？ 即系你个肚腩 碎 扑你啊嘛！ 鼓掌， 啲咸笑， 咸笑姻缘 系啊！ 佢拍一套戏叫咸笑姻缘， 冇错，我要咸笑入黄泉。 喂，呢句正、啊，第时咧唔系嗰个喺灵堂嗰度咧，咸笑入黄泉，哇！我中意啊，又够黄又够咸， 真系死都开心， 开心啊！ 咁 话 点都系啦。 系啦，高兴啲啦， 开心噶嘛。 鼓掌之间，唔好以为我唔记得。 我唔我冇鼓掌之间， 系啊， 手掌啦， 两只手掌中间， 唔系鼓啊。 哦，屁股同埋两个脚掌。 但系佢应该唔系讲屁股啫， 梗唔系讲屁股啦， 真系唔系啊， 真系啊。其实个鼓唔系形容屁股嘅。 哦，鼓掌之间，即系 我想问，我想问下阿古敏老师，原梁刺鼓啊，刺边处咧？ 嗰个鼓就系嗰个鼓咯。 一阵话你听啦，个鼓同一个部位嚟嘅， 同一个部位啊， 同唔系即系鼓人 大髀 系， 因 为 原 来 刺鼓都唔系刺屁股， 系啊，所谓鼓掌之间咧，其实膝头哥对上。 但我想问，点解以前系用个鼓字代表大髀，而家用个鼓字代表个 pat 咧？ 而家系通俗广泛，而家其实臀部就系鼓啦， 嗯， 系啦， 我知，但以前点解大髀系叫鼓啊？即系呢个本来正常嘅讲法就 系，系啊，鼓根本就系形容膝头 哥 对上大腿， 骨 对 住嗰个位啊， 嗰个叫肱骨。 哦，肱骨啊， 肱骨啊， 我以为要系髋关节个，唔系嗰个。 唔系， 边条系懒骨啊？ 你揭咗件衫，我即刻指俾你睇，我就冇嘅。 今日买嚟煲汤，熬啲汤俾你饮。 学啊，当个悠悠话斋，俾啲盐腌佢六个钟。 系啊，冇错，佢最中意 一定要盐 你 六个钟。 系啦， 系啦。所以鼓掌之间咧，其实就系话膝头哥同埋你个手掌，即系个身体。意思咧就系话以前咧嗰啲 B B 咧，你可以将佢点样舞点样舞，咁就可以系鼓掌之间。而家咧就譬如话我要将啊蕊蕊玩弄于鼓掌之间，即系话你好容易 handle 到。 系咪一定系要玩弄噶？ 唔一定。 唔系，但系呢句说话有啲负面噶，其实 系啊， 即系搵佢笨咁上下，即 系有啲粗控 啊。我点样玩你就玩你 啊？系啊，唔系一个好嘅。 你 讲 呢啲衰嘢咁， 就死你啊！ 咁狰狞啊呢个样， 因为望到你 嘛，系 啊。赢咗好过你话啦，系咪？ 其实你两个有冇谂过结婚？ 同边 个？我大佬啊！你哋啲衰嘢一模一样噶。 你啦，傻，对你先就 系 咁。 系啊，特别对 我。 我哋行出依间房好善良嘅。 系啊， 系一对到你先至变得丑恶啫嘛。 OK， 好，而家讲身体啦。咁我今次取材住呢一本书嘅，叫《幽学琼林》。瓊咧就係瓊林玉宇嗰個瓊，最深嗰、那個。呢本書咧好緊要嘅，係古代明朝所有小朋友都係一本啟蒙嘅書嚟。 嚇、啊，童書嚟㗎？ 係啊，係、 哦、 啊，裏面好多章節， 即係俾小朋友睇㗎。 係啦、啊，係啦、啊，因為 以前小朋友咁枯燥嘅嗬，睇啲咁嘅書嘅。 點解唔係？點解 我哋睇小朋友樂園㗎嘛？ 哦，佢都係學下啲咩叫眼啊、鼻啊咁嗰啲嘢係嘛？ 係啊，係啊，好、啊哦、多嘢學㗎。 俾幾多歲小朋友睇啊？呢、這個 呢個係即係佢俾嗰啲由 開始讀書啦， 四歲嗰啲細路仔，即係你當係 即 係 睇 Kitty 嗰 啲咯， 係啦、啊，三字經咁樣樣朗朗上口。咁而家咧就講人嘅身體。咁以前咧，啲人都覺得咧，所有嗰啲帝王咧，都係啲帝王樣嘅。你哋同唔同意㗎？ 唔同意。 你 我都唔知以前啲帝王咩样，佢画出嚟嗰啲鬼五马六嗰啲 咁样，咩样有喎？ 咩样都有， 系啊， 一画咗个耳垂咧，抌到落地咁样，吓都唔知真定假 嘅。嗰啲梗系嘅就系画完之后，你觉唔觉得画到佢真系好真系佢好丑样嘅时候，你画到好丑样，即系我意思啲画家。 未画完就斩咗头啦。 佢一定好可能嘅就系都会喺嗰度就煲 Photoshop 过。 系啊，以前嘅人手 Photoshop 啱啱先， 梗系啦， 啱， 好似你咁嘅样，我都画到好似周润发咁啦， 都画短啲块面啦。 啊！斩头点算？ 两位，你真系用咁样 难受咧！星期三你咪又咁对客家婆？ 我星期三我会写翻封道歉信俾客家婆先得。 讲啊，客家婆呕血啦，上个礼拜。 佢冇事啊嘛？ 唔知啊。 OK， 但我会星期三我会做翻啲 难受， 真系好硬住啊！喂，原來咧古時咧，即係呢本幽樂瓊林話咧，以前嗰啲帝王咧係有樣嘅， 係咩樣啊？皇帝樣 係啊，阿周文龍佢形容係啊，佢形容阿文王咧就係龍顏而虎眉， 龍顏而虎眉啊， 老虎 啊， 老虎啊， 即係哇，好有威勢 啊，仲粗咁樣， 呢啲咁嘅嘢我識搬到十箱八箱 嘅 啦。 你而家係咁 好啊？ 你形容下 係啊， 係啊。 嗱，我依家講啊漢高祖嘅樣，你睇你。知唔知佢点解？汉高斗空，斗系搏 斗啊， 搏斗 啊，斗空啊， 个空斗嘅， 凶猛个空系咪？ 凶个 空，空部好大。 而龙准， 龙准啊， 龙斗， 即系嗰度好大，即系个眼好大。 准 帝王啊， 准就系讲个鼻头嘛，系嘛？ 唔系你一次过你组织啊？ 斗空同咩话？ 准大啊， 龙准， 龙准啊，好个鼻咧就好似龙咁样嘅，有一种龙颜嘅个胸咧就好格斗嘅，即系好打嘅，即系好阔嘅，打交用胸膛啊， 即系大胸咯， 系啊，即系结实咯。男人唔系讲大，系讲结实， 系啦，同唔同意啊？ 同意啊，同意啊， 啱啦，啊今次阿小张张就啱啦， 今次啊我成日都啱， 啊对唔住。又鸭 啦，行啦，咪退教啦，个字都啱。 哎呀，又鸭，我用个又字，佢又 啱，佢冇唔啱， 系从来都冇错。斗空而龙准咧嘅意思咧就系话佢胸好大啊，龙准咧就系话佢真系讲得啱啦，个鼻咧 鼻 梁好高好大， 咁几靓仔， 好有英气啊。 O K 啊，边个汉高祖啊？ 系啊，汉高祖啊， 睇下个样先。 好，咁咧跟住阿孔子，我上次讲过啦，佢一度突咗出嚟啊嘛， 系啊，冇错， 系 啊，系啦，冇错啦。阿文王咧，佢胸咧又好特别嘅，你觉得佢胸又点嘅？ 文王啊， 周文王 lift 落去 ，lift 落去， 系咪？喂，真系噶，有啲人真系 lift 落去噶。 人哋系帝王啊， 帝王可以 lift 嘅咩？人嘅 身啊， 汉高祖。个胸咁劲， 我知，一边大一边细， 我知有胸毛。 唉， 胸毛大志， 唔系啊！人哋嗰啲帝王梗系好威猛噶啦，佢点会一边大一边细咁肉酸嘅？ 冇理由会咁样嘅。 有时扎住一边瞓啊嘛，可能 唔系。 我觉得几劲啊，有啲人中意噶。 咁佢有咩唔同？ 文王之胸四乳， 四乳四个 咁犀利， 四个乳 头。 咁犀利， 系啊，唔系即系呢啲系 佢另外有两点嘅，咪咪生 pin 画噶， 知啊， 多两粒噶。 唔系呢啲系 咁 我知，佢前世系乳牛嚟嘅，乳牛唔止四个。 唔系因为以前嗰啲咧，系点解要咁样写咧？就是、想话俾人听，话俾啲老百姓听， 嗱， 所有帝王都好巴闭，好劲 啊， 将相 乳头都多过你两 pair 啊， 一 pair 咪咯，有咩 多一 pair 唔系多两 呢个系边个？呢个系边个啊？四乳嗰个系， 四乳嗰个系阿文王。 如果我谂佢睇翻，应该唔系好中意人哋咁形容。 好啦，到阿周公啦， 我咁讲啊，你咁样话我。 喂，同埋你 周公，你 个文系啦，点知啫？帝王 佢以前有 唔会除一件衫俾你睇 在啊嘛？阿周公仲巴闭。 周公， 哦，你讲先，你讲，你有咩？ 周公，你讲啊。 阿周公有一样好劲。 周公系咪瞓觉嗰个周公啊？ 系啊，周公 嗰个周公 啊，系啊，反握。握是握手的握， 反 握，你 知 道是什 么？我知道，两个手可以反回转头，这样倒回转去握，握住后面的。 差不多了， 真的 很普通的，普通 人都做到了。有些人可以反过手，你有没有见过？然后他们反过来，反转， 只手倒 握， 倒握。 你想想，他可以这样握住自己的手臂， 即 係，我即係個手可以咁樣反轉， 係啊，捉住朋友有喎。 你講真㗎？ 係啊。佢可以唔知點樣咧？ 佢係咪皇帝？ 手指個手指咧，你有冇試過手指公咧？ 咬到好攣啊！係啊，我唔得嘅， 掂到自己嗰、那個手腕㗎。 佢係咪曾經斷過啊？ 冇喎。 诶，我差少少咋？ 我唔得，我唔 系啊！嗱，就咁啦，好得人惊噶，佢好似断咗手指咁噶。 我完全 啊，呢个就冇左手冇咁犀利。 系啊，我试下，我帮你拍烂佢。你系咪想？可以啊。 你拍拍，我拍完之后做到皇帝，你就帮我拍。 又话你开铰剪条剪啊！ 剪开佢， 好核突啊你！好，继续。 好嚟、嗯、啊！ 如果受人牵制嘅时候咧、嗯，就叫做乜嘢啊？ 受人牽制啊！ 嗱、嗯，兩個字又關你身體一部分嘅，好熟嘅大家。 受人牽制啊， 係啊，因為呢個《幼學瓊林》咧，裏面仲 操控， 仲有好多成語故事嘅出處啊！呢本書真係其實 操控啊，係嘛？ 唔係 同 俾一個 同身體 有關， 有即係你身體一部分嘅，即係受人牽制。 唔、 嗯嗯、 知喎、啊， 制爪 係啦，制爪、嗯、 哦， 係啊，咁唔知醜你叫咩啊？ 嗯，小強 醜啊！身體部分 啊、我是不知丑不知衰 场面 又是身体一部分、啊、不知丑就是 场面场面的人就不知丑 你的头 身体不是是不是身体一部分、 啊、是啊是啊即是词语又是有身体好像譬如说制爪的爪就是身体一部分、啊嗯、 口硬口硬 是啦、啊嗯、这个真的读了书、啊、 我 觉 得下个礼拜应该他做 是啊口硬你做一句、啊 嗯、马小强说闲话真是口硬啊！得唔得？ 打你喐喐。 我的老师简直是一个口硬无耻的老师，所以下一个礼拜我不想同佢一起上堂。 又俾你大家估下，一个人咧七尺高， 啊， 个面咧三尺长，你估系边个？ 哇！ 系 啊，好混 作嘅啫嘛。 三尺高，三尺长。 系啊。 我知你嘅祖先。 唔系。 七尺高，三尺长。 佢即系历史有家系咁样， 有写低嘅， 佢系 孙子写嘅呢个， 孙、嗯、子写噶， 系啊， 我哋识唔识噶呢个人？ 你应该唔识啦，我觉得你 唔识， 系啊， 边个？ 阿卫灵公有个神咧，叫做阿公孙女， 神嚟， 身长七尺，哦、面长 神 女 噏噏都得啦。 但系咧有一道三寸、哦，你估系边度咧？燕光三寸，燕 好惨呢个人， 条脷条脷， 唔系个燕啊，燕系燕能。变我是红痴个烟， 哦， 烟即系好似个 马 字 咁、 那個、 样嗰、那个 烟广三寸，佢嗰度得三寸啫。咁烟广即系指边度啫？ 你要先讲咗嗰度嘛？你话 唔系嗰度？ 我问你系嗰 度 定 系边 度？ 个鼻 唔系， 嗯， 烟广 嗱，佢个身就七尺，个面咧就三尺。 啊、照 佢 比例好奇怪， 如果嗰度得三寸，应该睇唔到啦。 边度啊？ 七尺、哦，跟住有三寸嘅嘢，边度睇到啫？系咪咁细？ 好细咩？对你嚟讲系咪好长咧？ 烟广三寸，即系烟广系乜嘢啊？ 就系问你系烟广系咩？烟 广系耳仔， 唔系、 嗯，手指， 唔系， 唔、 嗯、上半身嘅， 上半身嘅烟广啊， 头发， 住个鼻， 唔系唔系鼻， 上半身嘅 眉眉毛。 嗱、你谂下个面三尺长，咁、会系点嘅？ 好长咯块面， 同埋好窄咯，系咪啊？就是个额头啦，烟广意思就是个额 头。哇，好丑样啊！ 哇，眉尖额窄啊，啲眼得唔惊啊？ 有啲似 咩神啊？ 所以都紧死咗啦。 咁、你唔好讲啦，打利是。好，仲有冇？ 好，仲有、你想啊，讲多个俾你听啊。有一个人咧，咁咧， 喂， 未？ 喂， 走咗？ 点解透唔到气啊？你 唔系 冇嘢啊？ 透到气，有一个人咧，一出世就有须嘅， 苏乞儿。 一个人一出世就有须，我哋识嘅。 应该又唔识啦。 又唔识，又唔识我点估啊？ 古人嚟嘅，周灵王初生佢就有须啦，即系佢出世就有须啦、喂，嗱咁样咧，如果成日同人哋拗嗰啲咧，叫做乜嘢 啊？ 几多字啊？几多字啊？ 四个字，今次系 四个字啊！ 成日同人拗啊！ 系咪同身体有关噶？ 有系身体嘅、即系呢个成语有身体嘅一部分喺度。 口齿伶俐， 你啊想 拗、包拗颈，即 系 乜都拗。 议论啊，系啊， 唔、知 尧舜古蝕， 哇 哇，好 系啊！呢啲好深啊，呢啲好深啊，咁咯，好嘛？ 咩教嚟做咩？ 尧舜咩啊？尧舜古舌 教嚟做咩？ 尧舜古舌系嘛？ 你而家系咪识咗啊？尧舜古舌， 我而家根本就系尧舜古舌。 我教嚟做咩？ 我就系本专， 我都冇听过学生话教嚟做咩？你啲 唔系咁你尧舜古舌，咁我就啊，你个人真系尧舜古舌啊，咁样啊？ 边个人系一身是胆？成个身都系胆嚟， 浑身是胆啊？ 系啊，呢个系三藏好出名嘅人嚟嘅。 林冲 唔系赵子龙 哦，系系系。好多谢老师啊，今日嘅 嗱梁大章，下个礼拜唔该你自己准备一个文章。 好，雷暴警告到十二点半，我哋今日十二点仲会有淑女关注咗，今日咩话题啊？ 今日咧，哇，犀利啦，我都唔记得咗。 哎呀，咁大家调听，一定要听啦啊 ！OK， 好，翻嚟我哋会讲下电影啊、电视啊等等嘅。好，而家先咧十一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房委会公布最新公营房屋实质建屋量，2021-22 年度达到25,814个单位，比对上一年度多超过一倍，亦系近三年最高。当中21,764个单位属出租公屋，比上一年度多超过两倍，是2004-05年度后最高。包括居屋和六字居的资助出售房屋有4,050个，较对上一个年度减少近千个单位。有调查发现，疫情下超过八成家长担心子女成长发展，当中近半数话亲子关系恶化。财贸会同量计划的调查在今年五月访问大约700名幼儿家长，结果发现在今年二月至四月，即是第五波疫情期间，超过八成家长感到担忧，当中超过四成的家长认为他们和子女的关系在过去两个月恶化，近六成半家长认为除了处理家务和在家工作之外，同时忙于照顾子女学业，令他们倍感压力。超过六成家长因为子女无聊在家，容易有情绪或者行为问题，令他们关系受影响。另外超过四成家长认为疫情期间不能外出，自己心情不好，和子女争吵更加频繁。负责计划的团队说，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和向基层家庭提供适切支援，舒缓压力，可有效改善亲子关系。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71宗新冠病例，包括31宗確診和140名無症狀感染者，沒有新增死亡病例，亦沒有新增疑似病例。確診方面，本土病例有25宗，包括內蒙古的16宗、北京5宗、上海4宗。無症狀感染者方面，本土病例有61宗，包括內蒙古的33宗、遼寧13宗、四川五宗、上海四宗、吉林两宗、广西两宗、北京和云南各一宗。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沙利文说，美俄两国的外交联系不会完全中断。沙利文接受塔斯社访问时说，至少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两国代表处于同一会场，双方会保持沟通，而且两国亦保留住对方国家的大使馆。沙利文又说，保持最低限度的外交联系对美俄而言都至关重要，以便双方在分歧下开展沟通和必要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 21,329点，升246点，成交金额6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8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21点，升2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92.8，升12.6；腾讯控股359.4，升4毫；盈富基金21.6，升2.6；比亚迪股份298.6，升14.2；阿里巴巴93.25，升9.5；快手系80.9，升1蚊；京东集团226.4，升5蚊。恒生中国企业74.94，升8.2；药明生物61.05，升4.05；李宁62.55，升2.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30.59，瑞士法郎0.962，加元1.259，人民币6.654，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73，欧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1。日经平均指数报27,929点，升168点。港金报17,36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23美元，卖出1,855.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个封路嘅位置啦，喺石荫嘅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要全线封闭，一大挤塞。重复一次咧，就系石荫嘅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系全线封闭，一大挤塞。咁有几条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兆辉台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纪元对出。咁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斌神，知唔知咩音乐类型嘅地位是最高的咧？ 波成，我梗系知啦，系 disco， 因为的士高啊嘛。 Disco 的全名叫 discotheque， 其实它是一个法文来的、 oh, okay. 意思就是 record library。 Disco 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一样东西、Disco 之后就会出现很多一些大家成日听 house techno 啊， 就是你的领域了，是吗？ 是这个是那个根源来的。 骚动音乐逢星期一下午六点的环节，音乐桑拿， 跟你听下不同的音乐桑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吧。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 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各位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Patrick 邓建宏。我的快活感觉来得很简单，就是有得选择就可以了。哪怕只是选择喝咖啡或者奶茶，有得选择是幸福的。希望大家永远都快快活活。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11:40吓，咁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上到今日12:30，咁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啦，有骤雨同埋雷暴嘅天气不稳定，咁如果出街咧，大家遮就稳阵少少啦 吓。好， 好嚟我哋今日讲戏嘅时间，不如今日你哋讲先啦。 好啊，冇问题啊，你先啊，你先啊， 要 你先 啊。哇，我今日睇咗呢个咧，我嗰日星期六，我系无意中发现呢套戏，我觉得好好睇。 我都系无意中睇咗嘅。唔係你嗰套啊，我頭先同你分享過啦，係無意中， 我係去戲院嗰度周圍搜刮啦，搜刮第一睇下啲咩戲吸引， 哇！你就去戲院睇下有咩戲睇就中入去， 最實際噶啦， 哇！ 最實際噶啦， 好冒險啊！ 係啊，唔係我睇兩樣嘢，第一嗰套戲簡介，哇，好吸引；第二睇嘅時間，咦，時間啱喎，因為嗰套戲得兩場嘅啫， 就中入去啦， 一係朝頭早，一係就下晝，咁就中入去睇，哇！真係我覺得呢套戲，我覺得係。强力推介，一套几疯癫嘅戏嚟嘅。呢套戏咧，如果香港译名咧，就叫做《奇异旅侠挽救地》啊，挽救宇宙，挽系挽 玩具个玩， 冇错啦，挽救佢就系食咗挽救宇宙嗰样嘢。 主角 系杨紫琼，佢系饰演一个咧系移成个 family 华裔嘅 family 移民咗去美国嘅，开呢个洗衣铺嘅一个大妈，污糟邋遢啊，乱七八糟啊咁样样。咁其實呢個戲嘅電影咧，咁佢嗰個導演咧好出名，佢叫關家永，佢亦都係華裔嘅美國人嚟嘅。 睇好多我哋以前嗰啲就係80年代啊嗰啲咁嘅喜劇啊戲啊大噶嘛。 佢向呢一扎電影致敬 啊嘛， 我覺得好正。佢同佢一佢英文名叫 Daniel， 同佢合拍呢個人咧，亦都係叫 Daniel。是同學嚟嘅，一齊喺美國讀書，讀一啲 animation 嘅嘢嚟嘅，然後就一齊由拍 MV 去到佢哋拍第一套電影《瑞士軍刀男》咧，都係好瘋狂、好 crazy 嘅。咁佢今次呢套電影咧就講一個家庭，咁就係一開場咧就係話呢個楊紫瓊嘅爸爸嚟美國，然後要幫佢做生日。咁佢呢個洗衣鋪咧一塌糊塗啦，咁佢個女又嚟咗啦，同阿媽講：我介紹我女朋友俾你，即係佢想今日出軌。咁啊楊紫瓊梗係唔想啦，佢話你想激死你阿公咩？咁佢話佢唔會死嘅嚇。咁另外佢仲有好多嘢煩，就一大堆嘅嗰啲稅務咧要處理。佢當日咧佢就要去稅務局同個人解釋點解啲單咁。佢老公咧。佢亦都覺得佢老公係一個窩囊廢嚟嘅，咁你就可以睇下呢個故事， 好多壓力，好煩。 於是咧，佢哋去到解釋嘅時候咧，去到稅務局解釋嘅時候咧，佢就去咗另一個宇宙。嗱，呢個咧就係嗰個 元宇宙嘅嗰啲咁嘅。 你當佢去咗第二個空間啦。咁呢一個咧，你諗下睇下嗰個導演咧，其實佢真係我覺得佢幾瘋狂嗰啲想法，即係你估唔到嘅，有啲戲。場口幾好笑嘅，例如佢阿楊紫瓊當然又玩翻佢以前最經典嘅電影啦，一啲武打場面啦，一代宗師啦等等啦，咁我覺得幾好笑嘅。但係當然咧，有啲笑料可能係外國人先識笑嘅。咁佢亦都有啲似周星馳有啲無厘頭嘅嘢。咁我覺得咧，成套戲咧係嗰個導演咧好導演嘅嘢嚟嘅。所有 自己嘅嘢，即係類似好似九把刀，即係好自己嘅嘢，係咁嘅意思啊。 佢所有 有的畫面都是很豐富的，所有的場景啊，譬如說他那個洗衣舖，他的 office 呢，哇，亂七八糟，但是呢要細味一下所有的道具，原來呢好多眼睛的嘢嚟嘅，嗱我唔講啦嚇，咁你自己去細味一下成個故事咧，就係講啊楊紫瓊由一個咁嘅大媽，不都搞唔掂啲嘢咧，然後咧個老公話俾佢聽，喂你可以入去另一個宇宙嘅喎，然後你再揾翻你自己唔同嘅身份，然後一路發展發展發展，咁呢個你當係一套幾瘋狂嘅科幻片睇啦，咁我覺得幾精彩嘅，係啊，即係如果你喺畫面啊、動作啊、特技啊，咁係幾熱鬧嘅，同埋佢呢個故事都幾好嘅，就係講頭先我講啦，呢四人嘅 family， 即係兩公婆、一個爸爸、一個女啦，咁個女就話要出櫃，咁甚至無個老公想同個楊紫瓊離婚嘅，咁最後係點樣呢？經歷過乒乒乓乓之後。咁我覺得係啊，我覺得值得俾錢入去。 你頭先講嘅呢一個咁嘅古仔嘅開頭呢、這個預設咧，我覺得有少少似我哋嗰陣時候成個睇嘅一大集嗰啲飲食男女啊， 係啊，係 咪啊？ 嗰 啲咁嘅感覺係啦、啊，有好多自己嗰啲嘅秘密收埋喺嗰度，傳統同西方大家點樣係有呢啲咁樣嘅碰撞？ 係、啊， 我覺得有少少似呢一啲係咪喜宴啊？呢、啊、一種咁樣嘅開頭、 啊啊，飲食男女啊等等嘅，係 咪呢啲？ 係 啊，推手啊， 因為 佢 女 李安啊拍嗰啲啊， 好想話俾阿媽。话俾阿公听，呢个系我嘅 honey 嚟嘅，即系带咗个女朋友嚟。 阿妈就惊吓亲阿公。 系啊，咁样样啦，成个故事我觉得系精彩嘅。 嗯， 多谢推介。 不过呢排都有好多人谈论紧呢套电影嘅，仲要提一提嘅就系个男主角，其实咧就系 Indiana Jones 里面嗰个靓仔嚟嘅。 小朋友， 但今时今日已经长大成人， 所有呢啲系啊，美籍华裔嘅演员咧，我觉得系好精彩嘅。 嗯， 又讲广东话，又讲国语。 哇！ 有种个性圈了世代，那金色晶将光线焦点散落及无奈望清，好比要离开这地球，想孤身一个人寻找某地幽，逐星辰以外就会有光。仍未有是这刻来做出一刹光动，像座上火箭或空圈马躁动，无出波即使探知黑洞，在太空人总会遇上失踪，独自探险我未得你让跌撞的我分离空洞，失方向那碎傲路，丢失信号也可漫步，丢失了地图，高低跌宕总会有力度，身边有风云石流，只想清空以后，如果你让手，谁孤独上路浪荡去找路走，是这刻叱咤与轰动，像座上火箭或空圈马躁动，无触摸即使探知黑洞，力竭中明知要遇上伤痛，越是去挑战越使我动容，原来是我愿献身爱太星足印。 继续讲戏，不如我讲完就到阿 Sarah 好唔好？ 好、啊。 呢一个咧，日本嘅一个十集嘅电视剧嚟嘅，叫做《世界上最难的恋爱》世界上最难的恋爱。嗱，其实拍拖咧，有以前咧，即系讲翻，即系好耐以前咧，就可能阿爸阿妈唔中意啊，唔俾你同佢拍拖啊，即系唔俾你嫁俾佢啊咁样。但去到今时今日，我谂呢啲 case 比较少啲噶啦，即系一般啲青年男女都，哎呀，你唔俾啊，我都照嫁照娶啊咁样。咁但系咧，最难嘅反为系乜嘢咧？咁呢套戏咧就讲到一个咧，35岁，但系已经系事业有成啊，系一个大酒店集团啦，有几间嘅大老板啊，即系白手兴家咁样。但系佢一个非常冷酷，同埋系都叫做大家都好惊佢嘅，唔讲人情嘅，好恶嘅老细。嗱，有一日咧，佢翻办公室啦，咁一入去。个 bellboy 帮佢开门咧，俾佢立到个 bellboy， 有一手揸住个手机，一只手开门，跟住佢即刻同个经理讲炒咗佢啦咁样。咁个 bellboy， 哎呀唔好啊唔好啊咁样，点解揸住手机啊？我老婆而家产房生紧啦，因为我今日请唔到假，我唯有同嗰个医院一路保持联络，睇下佢生成点。我唔听，炒啦。咁跟住就炒咗佢啦。咁即系佢系嗰啲老细嚟嘅。咁佢翻到佢自己个老板房，入老板房之前咧，要经过一扎嗰啲职员嗰啲， 全部要起身鞠躬。 全部佢一行入去，全部伏企晒身， 弹起身 90度，我开个真 mask 嗰啲咁样，但佢系完全唔望，亦都唔会睬佢哋，佢系嗰啲老细啦。 但必须要有呢样嘢，必须要听到。 系啦，系咁，但系咧最衰佢中意咗啱啱新嚟嗰个女职员，就系坐喺出边其中一个啦。咁但系佢觉得佢系一个老板，佢平时咁即系咁 傲 咁高啊。佢點去追一個最低層嘅女仔咧？同埋因為佢一個咁樣嘅老闆，大家好驚佢。佢一行出嚟，企曬咩事啊？咩事啊？咁樣，佢根本冇機會行埋去同嗰女仔講半句説話。同埋佢自己一個心理壓力就係、是，如果佢真係追呢個女仔唔成功咧，表白完個女仔唔中意佢咧，咁佢點樣再面對翻所有？即係佢覺得冇曬威嚴啊！ 明白。 但係佢就係拉腳於呢、這個中意又唔敢追。嘅嗰個好痛苦啦，所以叫世界上最困難的戀愛，咁都係一套笑片嚟嘅，愛情輕喜劇咯。咁大家如果覺得冇所謂，即係唔係太難睇嘅，十集係啦，即係。每集一個鐘咁咯， 知道。 好啦，到我啦。其實咧，上個禮拜咧，同大家有講過嘅就係話，而家咧，我有時喺某一個串流平台咧，就會睇好多 documentary 啦。竟然咧，就會有一個咧，就我睇過嘅，就係講緊咧，就係飲湯。原先諗住今日係會同大家分享嘅， 人生 大家都好中意飲湯㗎嘛。 咁個人生魚湯， 唔記得咗叫做咩名啦。我係咁咦就見到一下咁，我睇咗少少，我都哇好開心啊！佢話俾你聽嘅就係話喺韓國唔同嘅地方，究竟佢飲啲咩湯？ 係 咪好正啊？如果你飲湯。 点 不知琴日咧就唔系前日咧就无端端咧就诶啊，不如周围去睇下有啲咩戏睇嘅时候咧，竟然俾我喺一个我就要俾钱嘅一个频道里面嘅话咧，揿咗有一套唔需要俾钱嘅叫做《我很穷但我很快乐》。 哇！ 你 就 系睇个 title， 你咪即刻觉得咦咩嚟嘅咧？即刻揿落去睇一睇佢嘅介绍，佢就讲紧原来就系介绍有一位嘅就系乌拉圭总统，佢个名叫做佩佩穆希卡。咁就系一位嘅日本嘅记者，系因为有某一年，即系喺2012年啊，呢一位嘅穆希卡，即系乌拉圭嘅总统咧，喺呢个联合国永续发展大会里面咧，有一个嘅演说，系令到大家咧拍烂手掌，重新去反思嘅就系究竟我哋要谋求人类嘅幸福，我哋应该要思考啲咩嘢？咁啊，系好出名同埋好犀利嘅一个演说，希望大家可以上去睇下。因为呢一个咁样嘅演说嘅话咧，竟然日本系将呢一个嘅演说嘅内容同埋有关于呢一个乌拉克总统嘅生平出咗一本书，系俾细路仔睇嘅。 咦，同我头先嗰本书 系咪好劲？ 又话琼林有得挥， 就系话其实你哋要学嘅就系帮细路仔睇，应该要学嘅就系乜嘢啊？就系、是、总统应该有嘅风范。 哇！ 同埋作为一个领导人，要去为呢个世界要去谂嘅一啲嘢嘅时候，你应该要学习啲乜嘢嘅人物？ 咁、 我觉得好得意，因为咁啱呢一位嘅日本嘅记者，亦都因为嗰阵时候咧，佢生咗个小朋友，咁佢就有一本咁样嘅儿童嘅读物之后嘅话咧，佢卒之都决定要去呢个乌拉圭嗰度访问呢一位总统。咁同大家要介绍下呢一位嘅乌拉圭嘅总统，佢真系好犀利，因为咧佢系作为一个国家嘅元首，佢去到去探佢嘅时候咧，你知唔知去边度啊？去一个农场嘅一间铁皮屋， 哇！ 佢喺嗰度住， 总统住嗰度啊？ 冇错， 他被 CNN 被誉为的就是全球最贫穷的总统。 我想问下，对唔住，我想问佢系咪仲系在任嘅？ 佢唔系在任， 哦，即系 离职。当佢系到做紧在任嘅时候嘅话，佢将自己九成嘅收入嘅话，将佢全部捐俾啲 charity。 好嘢。 系啊，自己就住喺唔住总统府，佢住喺一个农场，自己耕嘢，耕种，自己 自给自足， 自己整嘢俾自己食。咁同埋嘅就系话佢自己种花等等。 嗯， 佢话。佢唔覺得即系 CNN 咧被封為咧就係呢個嘅就最貧窮嘅總統啦，但係佢自己有一番説話，佢話：但係我唔覺得拼命花錢去滿足慾望嘅人，嗰啲先至係窮人。如果你冇好多個慾望嘅話，其實我係可以好自由嘅。即係係一個咁樣咁有胸襟嘅一位嘅總統。咁呢位記者有幾次嘅走訪嘅話，都有喺裡面嗰度有翻啲嘅著墨啦。除此之外嘅話咧，到最後尾嘅話咧，其實都有就係、是希望請到佢去日本同。翻年青人對話， 哇！呢、這個犀利喎，呢、這個安排， 我真係係啊！你睇完之後，佢同佢講，即係究竟你哋應該係要點樣去謀求自己嘅幸福？年青人應該係要點樣誒？對於呢一個地球係有責任嘅，等等呢啲咁樣嘅人生嘅課題同埋議題嘅話，佢全部喺裏面都有曬。咁、我覺得最精彩之處嘅話，莫過於嘅就係頭先我有提過嘅喺2012年一個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裏面，我覺得佢真係好有型。因為當有好多嘅國家嘅元首喺度講緊，我哋點樣大家一齊持續去做啲咩嘢？我哋嘅世界點樣要永續發展？係講緊去消除貧窮嘅時候嘅話，佢問大家：我哋思考嘅究竟係乜嘢？係咪要依據現有嘅一啲富裕嘅階級所創造出嚟嘅發展同埋消費模式呢？佢認為大家要傾嘅唔係一個講緊嘅就係話水資源而家冇啦，又或者我哋嘅環保嘅問題，我哋講緊係一個政治嘅問題。一個政治嘅問題嘅就係當大家都係希望可以用一種嘅就係市場經濟嚟控制每一個人嘅時候嘅話，其實實際上我哋只係叫大家不斷去消費， 係咪？ 但係呢一種咁樣嘅消費嘅就係一種你互相掠奪嘅一種模式嚟嘅。如果我哋係用一種咁樣嘅模式嚟去講緊嘅時候嘅話，我哋有咩傾？大家點樣可以大同？我哋點樣可以有一個共同嘅一個理念呢？唔會嘅，只會嘅就係你少啲就我多啲，我多啲就你少啲。是不是、你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的话你其实是谈不到的。 就是等于手提电话这样嘛。哇我们全部买手提电话但是里面的晶片这个又不给出那个又不给出是很多这类的什么东西。所以你说现在乌拉圭这个总统呢他讲的永续呢是我觉得挺宏观的。 他说即今日的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文明即是我要将他所讲过的东西跟大家要分享一下。那他就说其实是市场经济的成果竞争下的成果要创造出的就是物质上面爆炸性的惊人发展。过去的市场经济制造出来的这些这样的社会呢是导致我们的拥有就全球化的运动。但是放眼全世界好似係掌控緊全球化，定係全球化掌控緊我哋咧？係咪？咁而且我哋毫不留情咁樣互相嘅競爭。如果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嘅話，我哋何來大家坐埋一齊討論聯合去合作同埋講話即係互助共生咧、因為嗰樣嘢係背道而馳嘅， 係 互相矛盾嘅。佢可以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嘅話，咁喺度講，咁就希望即係大家亦都可以睇下。咁而且佢話古代哲人亦都有同我哋有講過，佢就係話。物产、财产、物质少的并不是代表贫穷。真正贫穷的人是欲望无止尽，永远不满足，永远想得到更多的人。这个是一个文化上面的议题。 哇！ 是啦，咁希望大家亦都可以咧，就喺追求发展不同同埋呢个嘅幸福咧，我哋不能够背道而驰嘅。咁但系希望咧，大家追求的是人类的幸福，我哋嘅系爱。是珍惜地球，是教养下一代，维系友谊，而且维持基本的开销。幸福是重要的保障，因为我们在同一个环境在度奋斗紧嘅时候，我哋是要争取的就是人类的幸福，不是过度的开发。 我想问下嗰本书， 而且是快乐， 叫咩名啊？ 嗰本书嘅就系叫做《世界上面最贫穷嘅总统》 哦。 大家可以买嚟睇下， 好啊， 系一个俾小朋友睇嘅书籍嚟嘅。 正，多谢分享， 值得大家看。 多谢多谢。 系啊，同埋佢嘅嗰个2012年嘅嗰个联合国嘅演说嘅话，亦都好希望大家可以上去串流平台嗰度睇下。 哇！ 因为真系一个好好嘅反思， 好 我哋究竟而家度为咗乜？人有几多烦忧，才发酵出红酒。入到口，甘苦也被逼参透。澎湃喝到唇口，忘记了却 却还有愁绪到肚里相衬，只会更悲秋。麻醉得多长久，一清醒也颤抖，逝去的伤口困在那樽口，连消化时光每滴愁，浓度就似烈酒，味觉挥之不去，你也得接受。 今天叫做上线如酒湖杨千嬅。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听完12点的新闻和财经消息，加拉消息回来风骚范围就有淑女关注组了。先听听12点新闻报告，回来继续。 他说北韩的核武和导弹正威胁朝鲜半岛以至东北亚和世界和平，南韩将压制北韩的核导威胁，并会令国家具备更根本和更实质的安全防卫能力。南韩时间今日凌晨时分，南韩和美国向东部海域发射共八枚地对地陆军战术弹道导弹，韩方说是要反制北韩前一日发射短程弹道导弹。NBA 总决赛，金州勇士在主场以107-88击败波士顿塞尔特人，在七场四胜制的赛事中，场数攀平1-1。勇士打完半场之后领先塞尔特人两分，但在第三次取得35分的同时，控制对手只得14分，成为今场胜负关键。勇士的史提芬居里獨取全场最高的29分，小将普尔后备上阵贡献队中第二高的17分，塞尔特人主力低谈收获28分，谢伦布朗攻入17分，两人都抢到6个篮板球。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逐渐向南移动，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2:30。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14点，升232点，成交金额7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8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21点，升2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92.7，升12.5；腾讯控股360.8，升8；盈富基金21.58，升2.4。比亚迪股份299.2，升14.8；阿里巴巴93.5，升2；快手系81元，升1；京东集团226.2，升4.8；恒生中国企业74.9，升7.8；药明生物61.15，升4.15；李宁62.35，升2.3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6，日元130.5，瑞士法郎0.962，加元1.258，

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今日同你关注的是。今日我哋关注嘅就系补气，我真系冇你咁好气。 点解啫？ 冇啊！我真系好嬲你啦，因为早嗰轮咧，我觉得真系好离谱啊！你自己喺屋企度连续整咗四只好靓嘅蛋糕啦，跟住影相俾我睇，真系咩意思啊？你 吊话你人咯， 咪系咯？你点解唔拎一只嚟？ 我 会 啊！ 请 我 食， 下次整嚟俾你。 我真系冇你咁好气，我真系、我真系就嚟冇气。 唔好嬲啦！喂，咁咪唔好讲笑。我前一排真系唔 系 好够气， 系咪啊？ 讲开你话冇我咁好气， 点样先又为之唔够气啊？ 疫情少出街啊，又冇做运动咧， 关咩事啫？ 即系你屈喺屋企啊， 哦， 系咯，屈喺屋企又即系对住啲仔好怒气， 你都系怒气啫，即系怒完气之后会泄咗啖气啊！ 你有冇试过行楼梯？即系行一条楼梯都会喘气啊？ 经常， 经常， 经常 咁气去。 同埋我就觉得个运动真系唔系好够，但系我都记得我同我介绍过大家就系话，我而家咧就会加多咗一个好好嘅习惯。朝头早咧，我系会一路刷牙，一路做深蹲。 哦， 而家就好咗啲啦。 O K， 系 我觉得只脚呢个肌肉会比较好啲嘅时候啦。 坐无影凳咁样， 冇错。但系每一日我要逼我自己咧，就系点样都好嘅，我要做一百下。 点啊？即系起身。 深蹲啫嘛，即系好似你当坐落去嘅张凳嗰度起身。 蹲几耐啊？你？ 我每一次嘅话咧，就会俾自己嘅就做二十下为一组，跟住我做五组，啱啱刷完个牙之后搞掂。咁跟住我会发觉嘅就系个大腿有力之后咧，好似似乎系行呢一条楼梯咧。我實不相瞞，我翻嚟做節目咧，我每一日都要行翻上去三樓噶嘛，我係直頭咧要喺二樓嗰度停一停嘅。 係， 係啊，而家唔使 氣虛啊，所以你做少少運動都其實已經好好，即係唔係話一定要跑幾多 K 先至係運動咯？有時譬如你散下步都係運動啊嘛。咁嗰一排疫情我冇出街，連散步都冇去咧，咁我就屈喺屋企幾個月啦。咁咧我有日同我個中醫朋友傾開偈咧，佢就話我氣虛啊。 哦， 氣虛咧 有啲乜嘢症狀啊？ 氣虛咧。即系，譬如可能会精神差啦， 啊啊、 容易攰啦， 会啊， 又唔想喐喎、啊。即系你除咗翻工之外， 睇下做咩先 啊？睇下做咩？又讲谁讲呢啲嘢？ 我冇讲，你唔好乱谂。 我一望到你对眼就谂起呢啲嘢。 嗱， 咁体质会差啲，容易病啊。 哇，咁呢样嘢就真系好罩忌。 系啊，呢样嘢呢个时势， 呢个时势就千祈唔好啊。 系啊， 咁如果系应该系就先天性嘅，定系后天性嘅？即系呢一个嘅，即系气虚，或者系呢一排系咁嘅啫。可能对自己会好啲嘅话，咁跟住就会 即系唔好食咁多肠啦。集集都提你唔好食咁多肠啦。譬如你食太咸、太高钠、唔健康咧，唔够瞓，抵抗力弱，成日都好攰，咁又唔做运动啦。好似我咁头先话屈喺屋企啦，咁咧。今日就唔需要担心，我哋就介绍下有啲咩食物可以令到大家补翻条气。 啊，明白， 好冇？ 嗱，你成日就系闹我啦，就话唔可以食肠仔 啊。讲到闷系嘛？ 有冇啲咩嘢？其实除咗肠仔之外嘅话，我系唔应该食嘅。 讲啲系冷门啲啦，白萝卜啦。白萝卜其实破气嘅，但就唔好成日食咯。但我即系佢都有好嘅，好多好处噶嘛。咁我哋之前都介绍过萝卜汤都有益处。 即系如果你针对条气， 系啦，针对条气 唔好破气，咁就梗系唔好食咁多白萝卜 啦。冇错，同埋生冷嗰啲嘢食咯。你中意食日本嘢？ 我中意食，系啊， 鱼生嗰啲。 我有好多医生都有同我讲嘅，就系话唔好食咁多。 系， 因为就算系嘅话，鱼生里面都其实都含菌量或者系嗰啲咩都系麻烦。 适可而止咯，好多嘢都。 生食物啦， 油腻啊，浓味。嗰啲你中唔中意？ 超中意！我客家人嘛， 系 客家人口中意。 唔好成日攞呢个做藉口啊！ 哦，知道，对唔住。好， 同埋辛辣嗰啲嘢， 我超喜欢。 点算啊？杂杂啲嘢你都系唔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 冇益嗰啲你又中意食 嘅，冇益我都係好好中意食嘅， 係嘛？係啦，但你好彩你中意飲湯水 啊，呢、這個就 補一補翻，係 啊，同埋飲多啲水。 咁啊好啲。 頭先我講緊呢個就係啲禁食嘅嘢啦。咁如果係嗰只應該食多啲嘅，有冇啲好介紹咧？ 有啊有啊，嗱，即係成日聽人哋講得多不其黨心嗰啲可以補氣血啊嘛，係咪？咁、咧，但係我哋南方人咧，香港咧就即係呢天氣依家夏天啦。咁、我哋就適宜煲啲南芪。北芪啊，聽得多。南芪知唔知係咩？ 唔知。 南芪就係叫做五指毛桃。 五指毛桃 系啦，五指毛桃应该去街市应该都唔会陌生嘅，就药房啊嗰啲都有卖嘅。咁佢就系南芪啦，佢咧煲汤咧煲完之后咧、就好香嘅椰子味啊。 哦， 系啊，又可以补气，一年四季都啱饮、小朋友都饮得嘅。系啦，北芪咧有时惊小朋友，有时都惊燥啲、所以南芪就会温和啲啦。冇错啦， 佢就五指毛桃 系啦， 系、好似椰子味咁样嘅， 好 似我咁样唔知嗰只，其实问下街市嗰啲菠菜莲就会。 冇错，菠菜莲买菜 系咪应该系 都有啲菠菜莲都会买嘅，唔止毛桃嘅。 好 系啦， 好啦，另外仲有就系、是、我哋喺南方嘅话就要煲呢个南芪啦。咁、仲有咩嘢可以补下气血嘅咧？ 红参啦、 啊，哇，红参 呢个就真系太燥啊！而家夏天，譬如你生完仔嗰啲就适宜饮咯，或者冬天好冻嘅时候饮咯。同埋要睇呢个体质啊。即系你自己體質咧，唔知咧就要去問下中醫，因為我哋介紹咧，未必個個人啱飲嘅。 冇錯， 咁你要視乎你自己個人嘅體質去飲啦。 咁、 紅心咧，即係人都知道補血氣啦。 冇錯， 咁呢樣嘢就冇錯啦。 我就知道聽講好似話係韓國好興咯。 係啊，係 啦、 啊， 就用呢個紅心，係啊，嚟去補。 係 人心或者係紅心咯。 係啊。 我有見過有一個嗰啲即係都叫做係健身教主啦，佢話佢係每日都有飲。 我每日都有飲。 而家咪有啲 佢瘦到你咯。 好似啫喱咁樣一支嘅咧。 係係。 係啦，其实佢真的会觉得咁样嘅话，补一补女人咧，面色红润啲， 补气血。 我系试过有一轮系因为咁样，我系买咗嘅，但系我唔得， 肯定你唔系就系饮。 我夜晚黑不停咁发梦， 哎呀， 佢哋就话太燥啦。 你应该朝头早饮，如果系 唔知，但系我就到我得闲， 你试下早上饮咯。 O K， 系咯。 嗱，红心就真系见仁见智 啦。系啦，冇错啦。 我哋讲多一样啊，人心啦，仲有啦， 鲜人心好唔好啊？鲜人心就温和啲啦，比红心嚟讲。咁你有时去韩国菜食嗰啲人心雞湯咧，都係鮮人心噶嘛， 有糯米， 係啦，又可以補氣血咯，呢啲。有呢、這個都好好，但係都係要視乎個人體質啦，係咪先？因為佢鮮人心都有好豐富嘅氨基酸、蛋白質嗰啲咧，可以降低我哋嘅疲勞啦。但係咧，人心咧千祈唔好同白蘿蔔、紅蘿蔔都唔好一齊食，會破氣啊！ 啊哈， 冇錯。 所以咧，就食咗之後嘅話，就等於冇食啦， 係咪？ 咁就 嘥氣啦，咁啊真係。 就嘥氣啦！喂，既然係咁嘅話，一陣間會繼續翻嚟啦，即刻咧同大家教下有鑊，哇，我都好好飲啊！呢一個湯，轉頭翻嚟咧，唔好行開啊！ 冇錯。 我一個在途上，盡顯荒涼。似飞了的神鹤，慢了半响，曾经千呼赞赏，如今要吃败仗。残忍的真相，即使牵强，亦叫真相。那天如万能合并肩的磁场，已失散的同伴，另有理想。如今奔走远方，没有事带动向。无言的我，就似在隔阂中搔痒。我是看将当天风光里满天无常，但是今天仿佛只走到错的方向。从前鼓掌，从前金掌，历变风霜，现时风霜，忘我就像勉强，只可轻轻地开到一扇窗。镜中见到那位，内心多平常。一抹舌同像，亦有妄想，常担一边养伤，但我仍有倔强，常常心痒，为震撼自责。 是不求不死的理想，随着心飘扬，继续去唱，终于被风里满天翱翔，力量照亮今天。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 今日我哋要讲嘅题目咧就系补气啊！我谂咧每一个人嘅话，其实咧都唔想嘥气啊。头先有讲咗有好多嘅就系话忌食嘅嘢就会令到自己咧破气，但系亦都有一啲就系适宜食嘅嘢咧。头先都有讲咗好多。嗱，我觉得食咗你咁耐咧，唯独是系今集我就比较开心。因为以往有好多集，其实每一集我觉得你都是针对我而做的，系啊，我全部中意食嘅嘢，你全部都叫我戒晒佢啦，咁样。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系，唉，呢个朋友我都唔知道应该要点。 对唔住， 你再系咁嘅话，我想可能做多两集就 换人，或者换节目名。我哋淑女关注组改做玉女关注组， 玉女关注组， 玉火焚身 嘅，冇错啦，可能会更加需要夜晚黑先至做。好啦，咁既然系咁咧，我哋今日要讲一讲有关于咧就系补气啦。咁其实咧一年四季都需要嘅。咁啊，当然啦，头先咧讲咗有好多嘅食物当中嘅话，又再拣几样出嚟咧，就系煲个靓汤俾大家咧舒服下，好嘛？ 梗系好啦，你最中意饮汤水，我成日谂啲汤水啊俾你饮。嗱，鲜人参红枣鸡汤， 哇！ 系咪听个名都好正呢？喂，如果红枣唔受得，你可以用蓝枣 啊， 系啦，冇错，师傅个人体质啦，好弹性嘅煲汤。 点解咁得意嘅？你啱先介绍过就系话，即系北芪唔得嘅就用南芪。 系啊系啊。 其实我哋可唔可以用个咁样嘅思维？即系总之就啲北方唔得嘅就用南。 唔系，因为你个体质，我自己就系虚不受补嘅人嚟嘅，所以咧我就太多红枣啊，或者。我譬如我嗰陣時經期完，我媽咪成日會煲啲當歸紅棗水，一飲完就喉嚨痛嘅， 哇！ 所以就唔受得咯，虛不受補好慘，所以要揾啲平補嘅嘢。 哦，平補嘅嘢 係啦，所以就係譬如你紅棗唔受得就用藍棗，即係你北芪唔得就用南芪咁樣，係啦，咁樣去調教咯。 學到嘢啊！ 小朋友又我屋企有小朋友又唔可以飲啲太補嘅嘢咧，係啊。咁我哋講下材料先啦， 請 材料。我哋有六样喎，今日咁我哋买啲鲜人参啦，大型超市啊、日本超市或者嗰啲系咯，超市啦，就买一，通常有一 pack 两条嘅，咁你又用一至两条啦，咁你要切咗个头喎， 哦系啊， 如果唔系好苦好苦嘅，好甘好苦，你一定要切咗个头，但系啲酥酥咧就要留翻去，根部要留翻去，最有益就系啲根部，咁大约。几廿蚊一 pack 嘅咋？ 系咩？ 系啊， 我想以为好贵 嘅，好似好贵啊， 系 以为好贵。 鲜 人参，鲜人参啊， 千年人参你知系吊命先食。 系啊，嗰啲就真系好贵啊， 就唔好用嗰啲煲啦。 嗰啲山芋仔先好食啊，嗰啲 系啦， 咁就嗰啲就比较燥啲啦，同埋咁乌鸡一只，我哋今日用乌鸡，即系竹丝鸡啦，黑色嗰啲啦，咁就蓝枣啦，可以用蓝枣十粒，小朋友都饮得呢个汤吓，杞子二十粒，系啦，杞子都唔好落太多会燥，系啦，但如果你受得就可以落多啲啦吓，咁咧五指毛桃就系头先讲嘅南芪咧，我哋落一碗，系啦，咁你最好劈开佢咯，即系佢细细嚿咁样，你劈开佢咧就易出味啲， 即系你头先讲嘅就好似椰子咁样嘅， 系啊，椰子香味咯，系啦，但系个形状佢就一条条嘅，其实糯米我哋用半碗啦，糯米要浸水浸四个钟，洗干净浸佢四个钟，咁讲做法咯， 好， 嗱咁咧我哋咧将竹丝鸡嗰啲内脏啦，切头切 pat 啦，飞水，咁咧之后洗翻干净佢啦，咁之后咧我哋鲜人参咧就用个牙刷咁刷晒啲泥先，因为佢都有啲泥喺度嘅，咁咧刷干净晒去咗个头啦、顶部啦，切咗个头去，之后留翻啲根根吓，记得千祈唔好切晒啲根根去啊，同埋你嗰啲根咧都好多泥黐住，你要刷干净佢。 成條人心係啦，洗 白白洗乾淨，瓊乾水 ，OK， 正咯， 冇錯。之後切片咧就會更加出味啦 ，OK。 咁咧之後咧，我哋就其他材料啦，除咗杞子之外，唔好擺入個煲住。其他材料洗乾淨之後，擺落個煲度加十二碗水。煲滾大火啊，大火煲滾之後咧，轉細繼續用大火煲十分鐘先。咁呢个系个窍门嚟嘅，你继续大火 keep 住去煲十分钟咧，将佢入边所有材料啲精华咧逼晒出嚟先。 即系其实你嘅意思嘅就系话用大火滚咗之后嘅话，应该用大火滚十分钟。 用大火，用大火煲滚咗开始计，继续大火煲十分钟， 系啦。 之后咧就先至转细火，冚、盖，煲去九十分钟，即系个半钟， 个半钟、 之后熄火，系、 啦， 之后咧最后先加入去啲杞子啦、 嗯， 洗干净咗啲杞子，加入去熄咗火噶啦，可以加入去一至两分钟。 呢、个所谓叫做后下， 系啦系啦，冇错。 即系我哋煲中药咪知嘅， 系啊系啊系啊， 自己写写后下， 系啊，咁咧之后就加啲盐调味，咁就 OK 啦。 哇， 好冇味啊！ 好味， 下次 呢个时候都可以饮噶。 呢个时候系啊，南芪啊，唔系诶，系啊，都可以饮噶。 鲜 人参啫嘛，因为佢唔系嗰啲红参嗰啲咧，冇咁燥啊嘛。红参就滞过啊嘛，嗰啲就燥啲。 明白。嗱，如果系嘅话，又使唔使用你嘅绝招咧？又打烂 佢， 又打烂。 我有，我真系我滗啲鲜人参，因为啲小朋友唔中意食噶嘛，咁、我就滗出嚟打烂佢啦，之后倒翻落去，咁、就 OK 噶啦。 哦、，very good， 鱼目混珠，小朋友饮晒。 系啊， 系啊， 知啊，呢啲最叻噶啦你。好啦，咁其实要讲翻嘅，头先有讲到嘅就系，咦，点解今次我哋要教大家要煲呢一个鲜人参红枣鸡汤咧，要落咗糯米咧？头先你哋讲到话，即系好适宜食嘅食物当中嘅话咧，其实糯米咧对于补气都 系 好好。 系啊，佢有补中益气啦，止虚汗啦。益肺气的功效的、咁咧，譬如你肠胃脾胃虚寒啊、就可以补你的正气咯。 哇， 冇错、但如果你话消化药的朋友就唔好落咁多咯，落可能三分一碗啊咁样，冇咁多咯。 系、我都有听讲过嘅，即糯米其实如果系真系要问一问中医，要请教一下，因为每一个人对于好似似乎系好似好简单嘅嘢，但系咧嗰个反应都唔同 噶吓。每个人体质都唔同。 讲得啱。好啦，今日教大家嘅就有呢个鲜人参红枣鸡汤。咁大家都希望可以饮完之后嘅话咧，可以咧顺翻条气咧。好啦，再次要多谢晒悠悠，多谢你嘅分享，下个礼拜再见， 下个礼拜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首季经济增长超过预期，主要系环球需求增长减慢，同埋本地严格社交距离措施严重打击消费活动等。但系本地经济活动逐步恢复，政府将今年本港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1%-2%。他強調有效控制疫情是經濟復甦的關鍵，相信只要疫情受控和穩定信心，經濟可望回穩和稍有增長。陳茂波出席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時說，二月至四月本港失業率升至 5.4%， 但近期勞工市場意見回穩，保就業計劃等有支持作用，加上近期社交距離限制放寬，消費活動和營商氣氛改善，消費券計劃亦帶動食肆等生意好轉。位於邊境禁區的沙頭角碼頭，上星期五開始每逢公眾假期星期六日開放給本地遊旅行團，每日最多接待6團，共180人。沙頭角鄉事委員會主席李冠雄說，過去3日所見整體暢順，居民普遍歡迎。李冠雄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據他了解，沙頭角碼頭開放3個月後，如果運作暢順，第4個月開始每日接待人數可能會增至500人，相信遊客分時段底部下可以應付。他又說，試驗計劃為期半年，期望半年後或1年後會開放整個沙頭角區。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說，深圳鹽田區政府都很希望發展中英街旅遊，他希望在較後時間可以開放中英街，如果香港居民可以透過本地團進入中英街，會令沙頭角和離島行程更豐富。南韓過去一日新增5022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再多21人死亡。新增病例中大部分屬社區感染，現有129名重症患者，較前一日減少7人，連續10日低過200人。單日新增病例較前一日減少4818宗，係自1月18日以嚟最低。韓聯社認為，是由於近期疫情趨緩，而且受到顯中日小長假檢測數量減少的影響。北韓新增 超過66,680宗發燒個案，累計個案超過413萬宗，其中超過401萬人已經康復，127,620人仍在接受治療。自北韓上月12日公布出現新冠病毒確診個案以來，單日新增發燒個案由上月15日達到超過392,920宗的高峰之後，一直呈現下降趨勢。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和緩至清勁的西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雷暴警告日後時間去到下午2:30。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1,311点，升229点，成交金额7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8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21点，升2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92.9，升12.7；腾讯控股360.4，升个四；盈富基金21.58，升2.4；比亚迪股份299.2，升14.8；阿里巴巴93.35，升1.05；快手系81元，升个一；京东集团226元，升4.6；药明生物61.4，升4.4；恒生中国企业74.88，升7.6。李宁62.35，升2.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30.66，瑞士法郎0.962，加元1.258，人民币6.654，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1。日经平均指数报27,957点，升195点。港金报17,36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67美元，卖出1,856.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林慧， 白元浩，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天气可能阴晴不定， 朝早都有我哋陪住你。 心情可能时好时坏， 都会为你提供无穷正能量。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林慧， 我是白元浩， 我哋系。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J 关心妍，我觉得最快活的时间呢，现在当然是跟我女女一起的时候啦，跟她一起玩，跟她一起哄她睡觉，也看她越来越长大，越来越乖，还有有时呢她会做一些事去哄我，锡我，跟她这些相处的时候呢，就是我最快活的时间了，就真是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去到最后半小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延长到2:30，咁就先至继续不稳定嘅。翻嚟我哋就会有今日嘅片段时间。 简单嘅歌名《前》送俾大家。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记着成功需苦干。如无互助守望，如何渡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着远望，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同留在海角，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迎接。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唱的朋友仲认得每一个名字，每一个声音。 向前期待它发现，再无理由行动待明天。前路有阻隔难免，前奏要用你来答辩。回头望起点，从未担心雨天。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开展不忘信念。 人间，糯米的森林， 我叫阿文，我有个固定的女朋友，她叫做糯米，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奇怪呢？其实我们的认识都是因为她的名字开始的。我呢是一间那些速递员嘅職員嚟嘅，咁每日咧會有人嚟攞嗰啲文件啊、包裹啊咁，我就要嗌佢哋嘅名字，等佢哋過嚟 counter 攞啦嚇。例如，阿陳大文，你係嘛？嚟呢個你嘅簽個名，係，得走走，就係咁啦。每日咧我叫唔同人嘅名字，冇發生過啲咩特別嘅嘢噶。直至有一日，这个名字咁难叫。Lilumi 先生 啊，你读错我个名啦，我个名唔系咁难听噶。 唔好意思。Lilumi 点读啊？呢个名 系 Naomi 啊 ，Naomi 系圣经人物个名嚟噶。意思咧 是叫喜乐咁解啊，唔系李露米啊， 欧米系 好啲啦，好啲啦， 啱啱啊吓。 咁嘅，我啲 friend 啊，个个都叫我做糯米噶。下次咧，你唔识读我英文名啊，叫我糯米啦。 下次。原来真系有下次，佢俾咗个电话我，话得闲咧带我出去认识多啲朋友，扩阔啦眼界咁话。后来咧，我同阿鸟咪咧仲成为男女朋友。啊，之后我先知点解佢个花名叫做糯米啦。糯米系黐身黐细噶嘛。原来阿鸟咪咧中意咗一个人之后咧。佢就会好似糯米咁黐住佢，搭住佢啊！阿 Lomi 啊，可唔可以即系暂时唔好拖住我嗰只手放翻开先？ 唔制啊！ 吓，放开一阵啦！ 唔制啊？点解啫？ 你拖住我一只手，我得翻一只手，我点屙尿啫？ 咁你咪试下用另外一只手屙尿咯，唔好揈开我啦。 但系你企喺我侧边，我好紧张，我去唔到啊。 呃人，你以为我唔知道你哋嗰啲男厕嗰啲设计咩？嗰啲企厕啊，都唔知几逼啊，一个二个男人企埋一齐厕所，咪又系咁，我又唔见你怕丑。 但系 啊， 阿 Lomi 啊，嗰啲男人企我侧边，我就唔怕丑啫。你系女人，你企我侧边，我好怕丑啊。 咩啊？不过嗰啲系陌生人、啊，我系你女朋友嚟噶嘛，惊咩啫？怕咩丑啫？ 哎呀，是但啦，好啦。嗱，你睇下。除非佢唔喺我身边，如果唔系，佢一定要我拖住佢。我无论做乜嘢咧，都拖一只手。哎呀，唔单止系咁啊！我而家去任何地方，佢都话要跟埋你啊！ 陈生，陈生， 系啊！ 我讲一句嘢先吓。你哋两位是不是连体人啊？我真系第一次见到人见工咧，带埋个女朋友分开只手。 sorry 啊，因为 好出奇咩？我依家系佢个女朋友咋，第日就佢个老婆啦嘛。佢翻啲咩工啊？我老板需唔需要啊？或者系公司嗰啲福利好唔好啊？咁样啦，有冇啲好姣嗰啲靓女同事啊？咁样样样嘢都关我事噶。咁我梗系要跟嚟睇下啦。你话系唔啱先 ？OK， 嗱，我暂时唔讨论呢个问题。不过。你可唔可以唔好坐去大髀？你落翻嚟先，掹翻只手出嚟，两个只手都要掹出嚟。陈生， 系， 正经啦。 佢叫你介绍自己啊嘛，系咪？嗱，其实我话俾你知啦，佢就系 BBA Marketing 嘅工商管理学士，主修咧就系市场嘅营销噶。嗱，过去一年咧，佢嘅 part time 咧就系一间嘅速递公司度做嘢咧，佢个人非常之勤奋嘅，正式嘅单子唔偷食，而且咧又做得。个人，佢哋咧就叫佢行前嘅话咧，佢唔可以褪后嘅；叫佢行嘅话咧，佢行企就企嘅啦。如果咧你请佢嘅话咧，即刻可以翻得工嘅。OK， 系噶，佢讲晒我冇， 系咪好啱啊？ 够啦， 冇补充啊，冇补充， 够啦，够啦， 做咩啫？ 我翻去等消息。 吓 ，OK， 就系咁。阿 Lomi 跟我去见工，份份都唔成。咁半年咧，我仲系。失业人士，佢咧见我越嚟越唔开心，佢突然间有一日就话啦：， 咦呀，唔好唔开心啦，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啊，去完包保你好开心翻噶。吓， 去边度会开心翻啊？ 听住啦噃，糯米的森林， 糯米的森林。嗯 嗱，我介绍翻下森林，有啲人会觉得佢好恐怖，有啲人又觉得佢好神秘。但系对于我嚟讲，森林系有一种治愈嘅能力噶。你同佢讲嘢，佢会听得到；你问佢问题，佢系会回答你；你唔开心，佢系会氹翻你。我好耐以前已经用呢一种方法嚟去帮助自己发泄情绪噶啦。唔好讲咁多，我带你去啊，你行。 阿 Lomi 啊，你话带我去糯米的森林，我哋而家呢度就已经系啦咩？ 系啊， 吓， 森林、啊嗯、你带我嚟旺角油麻地呢个公园仔，点叫森林啊？ 哎呀，你有所不知，森林其实分好多种嘅，有真正嘅森林，有石屎森林、啊，每一个森林都会有佢嘅灵魂。 哦、 我哋要打开心胸，啊、向佢发出真诚嘅呼唤。其实爆开咗，唔好意思，等佢运用佢嘅奇妙嘅力量，以后我哋嘅情绪啊，伟大嘅森林之神啊！ 你做咩？ 啊，由你倾听我哋啊！ 得啦得啦得啦，你吓到嗰个白叔叔阿企都就开咗，咁算啦算啦，都嚟到啦，入去坐一阵啦吓。 好啊，快啲行啦！ 哇、啊！好多阿伯喎、 啊，你有所不知，佢哋全部都系嚟向森林之神祷告噶、 啊。好似唔系，佢哋嚟捉棋同我见嗰个阿伯喺度钓鱼瞓觉啫。 你有所不知，棋子只不过系一个工具， 哦、 真正嘅原因系佢哋心灵空虚。 心灵空虚， 你知嘛、啊？自从油麻地冇咗嗰一间经典嘅戏院之后， 啊、我明嘅，我知你嘅，系得啦得啦，我阿 Lomi 啊，我搵张凳，我哋。坐一阵先吓， 唔系坐啊！咁远嚟到嘅话，梗系要同森林之神嚟倾诉一下咯。 同森林之神倾诉， 冇错。 点倾啊？ 见唔见到嗰个草地仔啊？ 草地仔，哦，我见好多人放狗嗰度啊嘛。 过嚟，我哋一齐过去嗰个草地嗰度。 哦，过草地嗰度啊？咁行啦，咁行啦。 嗱， 而 家 系 我哋一齐瞓低。 吓，瞓低。 嗰度有啲狗屎，你小心啲。系，嗱，用个身由呢一度碌去嗰边，一边碌一边好大声咁叫啊！森林之神啊，求你赐我智慧， 做咩 解决我嘅烦恼啊！ 喂，你叫到 叫啦！ 嗰啲系咁嘅，喂，你睇下先，阿 Lomi， 你叫我瞓喺呢个草地上面， 系啊， 碌过嚟啊， 碌嚟碌去，冇错，呢一个就系最直接同森林之神嘅接触啦。 吓，你见唔见到人哋喺度放狗，地下有好多嗰啲狗嘢啊，吓，一嚿二嚿一撇一撇， 见到啦。 咁你仲叫我碌过去？ 你有所不知，呢一啲就系森林之神俾我哋嘅考验。如果你感到嫌弃，咁佢就唔会理你噶啦。 吓， 碌过去啦！ 你呢啲考验系要我碌屎？ 系，冇错，系翻学都要写碌屎啦。 翻学写碌屎， 冇错， 唔同我而家碌屎啊嘛。你碌嗰啲碌屎我接受，碌呢啲屎我唔接受嘛。 你听我讲啦，森林之神真系会帮到你噶。 咁 sorry 啦，我真系受唔住啦。我唔制啦，你由你中意碌屎你碌到够啦，我同森林之神无缘啦。 喂，你走去边啊？ 我系凡夫俗子啊，糯米森林咁高尚，留翻俾你啦，我走啦。 喂呀，你同我翻翻嚟啊！ 我唔碌屎啊！ 听唔听到啊？碌啊！我叫你碌就碌啊！你激死啊！喂！ 着大雾，默默地在觅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爱慕独自望着路上密密画满的记号，像是混乱偶像，特别为了指我路。到处去苦，到处去看，堕入陷阱，方知太糊涂。真心比苦恼，仿佛都圈套，探索这爱路。那美态已叫我醉倒。 天我遇上。 是，我承认这个剧是很无聊，因为这个剧呢是由马老师给我一个灵感的。 明白啦。 是啦，所以呢就今天送给大家一个无聊的剧。 我再一次。 无聊咩？ 冇嘢啦， 再一次乜嘢啊？ 喂，我哋妈又讲紧啲食嘢嘅嘢啦，临近一点啦。其实我都想讲啊，鸡蛋咧，蛋呢样嘢咧，有几样蛋我都好食嘅。头先我哋咪后咧讲咗啦吓，烟熏蛋啊，其实你中唔中意？嗱，有几样喎，烟熏蛋啦，茶叶蛋啦， 流心蛋， 中唔中意食 蛋？中意啊， 系啊，仲有一种叫做嗰啲咧炒栗子，咪有啲盐腌鹌鹑蛋，我觉得都几好食嘅，嗰啲细细只，不过成日话唔健康嘛，食鹌鹑蛋 系啊，唔好理啦，鹌鹑蛋烧卖系我嘅。非法啊！ 我又覺得一樣嘢嘅就係，其實咧有冇人問過你一個問題嘅，就係話咧，如果咧全世界你只可以有一樣嘢可以食嘅，我一定係揀雞蛋。你覺唔覺得雞蛋係點樣整都得㗎？係 係 喎， 係咪啊？ 小食又得， 炸 早 食 同埋三餐都得，早餐、晏晝、夜晚， 宵夜、甜品都得喎。 冇錯，甜品都得，同埋蛋黃分開食又得， 燉蛋真 係太好食。蛋白炒飯，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就雞蛋，哇！真係一個好神奇嘅一個食物嚟， 又平又健康。 中西嘅嘢都 真係算平，如果以今日嘅物價指數， 係啊，你可以買到好貴都得。你有冇試過買啲好貴嘅蘭王雞蛋啊？ 我買過 日本 嘅 嗰啲温室蘭王咯， 即係有啲 貴 啲噶嘛。 其實佢有一啲雞蛋咧，大家可以諗下，即係如果你食到六十幾蚊一隻雞蛋，你會唔會覺得好離譜啊？ 哇，好離譜！ 我唔知有冇計錯啊，大約個換算嘅話咧係咁樣。 六十蚊一隻雞蛋， 佢 點食咧？ 佢賣點係？ 因為佢嘅賣點嘅係你可以生食。因为大家都会知道， 哦 okay、 就如果生食鸡蛋嘅话，系会惊到有沙门氏菌啦。我如果冇记错嘅话，其实咧系唔得噶嘛。咁所以咧就系话佢呢一个声称嘅就系话，喺饲养嘅时候啊，系预备你系咁样食嘅。而食嘅时候嘅话咧，你只系需要一碗热饭，跟住打只鸡蛋。你有冇试过？ 哎、 我哋以前系啦，梗 系 有试过啦。跟住倒啲系咪老抽啊？ 佢重要嘅就系好夸张，夸张到系细致到嘅就系佢有一支细细支嘅 酱油。 醬油啊， 專係放呢個蛋食嘅， 冇錯，淨係食呢一種咁樣嘅，就係打一個生嘅雞蛋落一碗熟嘅飯，撈撈撈撈撈， 已經好味。 跟住就係用佢嗰支嘅醬油，佢係甜甜地嘅豉油，你食到蛋香，食到佢嘅醬油嘅甜味，再食到佢嘅飯味， 使唔使滲啲葱花上去啊？ 我覺得唔會再加呢啲嘢啦，因為呢啲咁嘅嘢嘅話咧，就會污染 咗 你原先嘅就係呢三種嘅味道。所以我覺得佢就係真係好可以好極。字咯，佢追尋到去到一個咁樣嘅地方。 蛋啊！ 咁其實我有時我就會係買一個叫做蘭王嘅雞蛋啦。咁就蘭就係蘭花個蘭啦，王就係黃沙漠王個黃啦。咁咧就係 六十蚊一隻， 貴啲嘅。佢就未至於去到咁貴。咁啊講緊呢一隻嘅話，大約係六十零蚊十隻，即係每一隻平均我諗六蚊 都貴咯。 你食落去嘅話咧， 平時嘅蛋嘅三倍到啦。 系啊，都贵系咪？但系佢真系物有所值嘅，因为你真系可以食到嘅就系鸡蛋嘅嗰个香味，同埋佢个蛋黄咧系橙色嘅。 哇！我好中意橙色嘅鸡蛋黄啊！ 我明你讲咩啊？ 好嫩，好温暖 嘅。系啊，其实嗰个鸡蛋黄嗰个颜色嘅话，其实都 好吸引， 讲究噶嘛。 冇错。 另外试过我买一啲咧叫特龙鸡蛋，你有冇买？ 有。 佢真係濃啲嘅， 係啊， 好深色同埋好有蛋味，但係就我覺得如果成日都食呢啲咁濃嘅咧，就好似又誇張得滯。有時食翻啲淡啲嘅都 OK。 咪就係所以俾你可以有得選擇啦。我真係會覺得嘅就係而家去到咁嘅年紀咧，你應該一定要食得好啲，係 啊， 即係食一餐少一餐啱唔啱啊？ 啱啊， 同埋咧就 係 冇錯，仲係啲最簡單嘅嘢嘅話，就嘗試下買一啲比較貴啲嘅嘢去補上自己。例如另外一個雞蛋之外啦，我有試過呢啲咁樣嘅即係做法啦。另外嘅就係。买米啦， 米啊， 真系有唔同噶， 日本米啦，又或者嘅就係台灣地區嘅米啦、嗯、中國嘅米啦、泰國嘅米啦，你食落去嘅話咧，你真係好好地去感受一下每一個地方嘅米嘅話咧，都有唔同嘅性格 嘅、嗯。好食嘅米咧，有時未必需要餸，就咁食飯都已經 係啊，好有米香㗎、啊。我食咗一個貢米咧，東北嘅、 嗯、 國內嘅、 嗯， 好好食。 叫貢米啊？ 贡米 系搵嚟进贡俾皇帝嘅嗰啲米， 贡品嚟噶，但系好贵嘅，我记得系啦。 果然系富贵人家吓， 唔好咁讲，即系我觉得嘅就 系 人一世物一世，你尤其是咁嘅 食 嘅 嘢， 你真系要食得好嘅嘢。 好，希望大家今日都食啲好嘢吓，开开心心吓，咁啊同自己喜欢人一齐食已经好开心噶啦吓。 系啊， 好，听朝十点钟继续喺风骚快人同大家见面，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两点半。 哇，正啊，准备放学啦，执书包， 听朝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